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唉，又翻嚟大军阀咯。喂，咩事？喂，又有jingle啊，阿哥。喂，冇jingle啊，喂，冇嘢啦 ，OK。喂，开波，开波，开波。喂，打到你喎，阿土， 咁渣嘅屌， 唉，咁做乜嘢？ 真系， 唉， 如果我哋系呢一个即系收钱嘅网台咧，就要扣人工啦， 即系呢个咩话？即系 D 一百啊嘛， 唉， 喂，不过唔系啊，嗱 ，D 一百咧，即系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啊，之前阿 B 哥亦都公布咗啦，系嘛，即系就算 B 哥唔公布，即系亦都有啲人即系已经爆响口啦。咁事已至此啦，系嘛，即系我哋呢个怒汉花生，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已经系最后一集啦，拉屎一集啦， 光荣结业噶 嘛，系光荣结业， 真系。 嗱，咁其实我都紧守岗位啦，即系其实嗱。有好多嘢呢，我哋做緊怒汉花生嘅时候，喺 D100 做緊嘅时候，我觉得即係其实我哋亦都要维持返一定嘅 professionalism 嘅，係咪？咁所以其实有啲嘢呢，即係其实好似是非呀嗰啲嘢，其实忍咗好多，忍咗好耐，我觉得係喺当其时唔应该讲嘅。 嗯， 咁而家亦都唔係话想讲是非，咁我觉得有啲嘢需要澄清嘅，係咪呀土？ 例如呢， 例如就 系 好似 我系一个大和尚嘅人嚟嘅， 你系唔系啊？ 我真系好快，即系觉得嗰啲嘢 take easy。如果唔系，你人生好难过嘅，你唔知道 啊？即系哦 ，OK， 你唔记仇嘅，你系 我都唔系好计咯，大佬。 系嘛？你咪听到阿周生出边喺度大笑紧喺度。 因为佢做惯匪类监察院，佢梗系将我同黄老邪比啊嘛。咁呢个系我优点嚟嘅。 系 我第日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喂，如果你所有嘢都记住咧，你个人好捻痛苦。 系好捻痛苦，就好似阿 一系你就自杀，一系就要搞革命，系嘛？你要得两个可能性 嘅 啫嘛。 唔系咁唔系嘅，嗱，有啲人好叻嘅，道行好高深嘅，有啲人发烂仔系扮噶嘛。 嗯， 然之后做一啲。即係方便佢做一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嘛。 嗯。 係咪就係、譬如好似嗰陣时话即係屌你为咗对付你而去安排啲人去入嚟即係同你一齐选啦，係咪咁嗰啲就好叻啦，係咪咁嗱讲返 D100 啦，嗱 D100 呢，嗱咁其实嗰陣时阿林记啦话我哋讲粗口嘛，係咪 讲过一两次半次， 屌你即系影响节目质素啊嘛！ 挑嗰啲咁嘅嘢，咁算唔算挑你嘅咧？系咪咧？ 第一两集咯， 挑战嘅挑啊，不过转歪少少音咁样系嘛？因为我习惯咗做惯大军阀啊， 系嘛？ 畅所欲言噶嘛，同埋我知道嗰个系网台嚟噶嘛。 唔系有啲人话你走鬼喎？ 咩叫走鬼啊？ 啊！屌你即系系咁饮酒喎，即系醉酒佬咁样喎，即系拥上去喎。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奇怪地在于乜嘢咧？即系呢个。我唔係批評呢個電台，即係我都有感恩嘅成分。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唔好淨係講我哋嗰個 part 啦，其他節目都係㗎，即係中咗黃洋達嗰個講法啫嘛，即係鳩達嘅講法啫嘛，就係話咧，你哋嗰啲是非有咩喺一個節目嗰度講 㗎？ 喂，呢下嘢先戇居嘛，唯一佢話值得有興趣聽你嘅節目嘅原因，就係因為聽你嗰啲是非咧，就係透過你啲主持人喺度互屌啊嘛。喂，笑到碌你。 喂，確實係喎。 喂，点解会咁嘅呢？一个正常嘅电台，即使嗱，我哋花生台、过去嗰半年多以嚟，甚至乎差唔多九个月啦，都有好多嘢我哋有唔同意见 嘅。 喂，我哋点会喺嗰个网上嗰、那个广播里面，我哋将嗰啲矛盾系全部暴露出嚟嘅呢？系嘛？ 吓、 喂，索罗 B 有好多嘢，我哋都 ban 佢噶啦。院长有好多意见，我哋都即系接受啊。咁之如此类嘢，喂，咁唔通你喺嗰个节目里面讲翻？大家啲矛盾啦，或者 differences 出嚟，喂，呢、這个就系小龙 DNA 个问题，呢个中国人嘅问题嚟嘅，又小家又小气，总之唔听我嘅意见嘅话咧， 但你唔好话小龙 DNA 喎，咪事实上，往往我哋一讲是非，讲 waiting， 咪即系个 waiting 就爆噶咯， 咁你讲第二个人嘛，咪同埋我哋讲嘅是非系涉及公共性，系咪涉及到成个运动啊嘛？即系虽然唔好吹到咁捻大，但系个问题确实系啊嘛。我哋讲紧黄老邪嗰啲，即系操守啊，同埋佢嘅政治立场嘅自相矛盾啦、或者我哋再回应佢，话我哋嗰啲嘢全部都有公共性噶嘛？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一个我唔知嗰个系叫窄播定系广播啦嘅电台里边啦，即系例如其中一日， 即係例如話可能要即係再執過即係呢一個嘅路漢系列嘅時候，跟住禮拜二又發炮。 吓， 因为阿金英讲错一句说话， 小背心， 小背心 落窝打着小背心， 佢又夸张少少，我都唔知系落窝打定冇人嚟讲， 开下玩笑啦， 抽水啫。 跟住你礼拜三个监都唔知系咪监制，人哋讲讲下嘢，你又 break in 入去， 系， 喂，系我啊，好似如果我系。金英啊，如果我再打柒你个监制，即系你嘅操心，无端端拿住个麦 stop 我， 系 咪大佬我嘅节目定系你嘅节目？因为你就事前同我讲， 即系当年商台选举论坛啊，谢伟俊无端端冲咗入去直播室咁样嘅啫， 咁咪等于一样啫嘛？你即系一模一样， 嗯， 系咪？跟住仲好笑，我可唔可以即系我当茶余饭后当八卦咧？ 吓， 跟住事后另一个节目嘅主持又走去质问翻嗰个嘅so called 嘅监制，跟住佢就辣我哋啦。 嗯， 就话我哋饮酒啦，系咪？你几时有条规定话帮我听唔肯进饮酒嘅？ 嗯， 如果有嘅，你第一次开 喂，第二，陶君衡从来都系千杯不醉噶啦。 哦， 系嘛？喂，我饮酒嘅目的就系我哋想大家开心啲，可以有 passion 啫。因为你嗰个唔系一个公共性嘅节目，你一个喺度搞笑嘅节目嚟噶嘛。 系， 大家兴奋啲。 即系我哋捉嗰个路就系咁啦， 系嘛？喂，第三，我哋从来冇讲过是非。 嗯 嗯， 你攞一节嘅节目，我哋系讲过是非。 唔系啊， 你而家就可以话我讲是非啦。 阿周深有一次咪系咯，屌，即系入到嚟呢个老汉花生，咪就喺度讲黄杨达咯。唉，喺度话佢咩呢个呢、這个咩呢个育成计划啊嘛。屌，嗱，系都系关你事嘅，周深。啊、 喂，但问题呢样嘢都涉及公共性嘅、 啊。 喂，大佬，喂，你而家新媒体喂搞啲咁样经营模式、啊， 唔系咁嘅经营模式。咁 唔系佢好捻多规定嘅。 系， 屌，我从来未试过做一个节目咁捻多规定嘅仆街。第一又唔忍准讲黄老邪，咁、 嗯、 我哋最主要嘅桌就讲黄老邪噶嘛，我哋花生台仆街系咪先就屌柒佢噶嘛， 同埋好似话 阿周生嚟咗两三集就咁嘅原因，因为点解后屘都唔敢叫阿周生， 同埋有啲不成文规定话唔可以讲呢个徐小凤添啊嘛， 我唔知道，你讲啊，屌你啊，喂，我系同翻下，我冇搵过 嗱，我唔知啊，屌你，有人同我讲嘅， 喂，仲有一样嘢仲搞笑，我哋本来谂住咧，即系例如攞人哋嗰段讲个说话，我哋回应噶嘛，又话唔可以播其他网台啊，屌咁你个节目点会有即系火花，同埋点会有即系 即系好 witch 啦，系咪？ 即系总之我就话俾你听，嗱又唔讲唔讲唔讲粗口都唔重要啦。我平时不嬲都唔系讲惯粗口嘅人，不过你话即系做节目，大家轻松啲，即系容易投入啲，咁我陪下你衬下啦，系咪？咁啊讲一两个字， 即系粗口唔系你 唔系我强项嚟嘅。屌、okay ，我戒咗好多年啦，屌我系大沙嗰时候，僆仔嗰时候，中午之前啊系讲粗口嘅啫，跟住我都好少讲。 系。OK， 系咪？但大家唔好咁虚伪，即系平时即系讲粗口最多嘅肯定唔系我啦。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讲是讲非嘅成班友， 系 屌你又唔捻喐佢哋，系咪？ 系 跟住又话我哋最中意讲是非，我几时又讲过？ 唔系啊，我哋咩噶？我哋都大镬噶。你记唔记得我哋大军阀咧？我哋踩咗上去啊嘛，系咪？咁然之后个 caption 又立到佢啊嘛，系嘛？屌你真系咩骑劫又成啊嘛！不过算啦，即系阿淡嗰边又立到佢啊嘛，系咪？阿淡个节目写 caption 又系我问题，因为你知我啦，写 caption 又系 唔系？同埋老实讲，你问我喂。同啲咁嘅人喺度即係口舌之爭嘅意思啫， 嗯， 係咪？即係有多時啲人話：喂，不如你同佢辯論，辯乜鬼嘢論啊，大佬！我諗住我即係如果我用啱阿老蕭嗰個好串嗰個講法，就喂，大佬，我係評論奧巴馬嘅啫，我唔係評論陶君衡噶嘛。同樣道理，我嘅辯論對手就何俊仁、李永達啊，或者楊森啊。或者李柱明嘅咁 样，即系好似 我 哋 咁样同佢嗰度辩论啫，都唔 level。 即系好似我哋上次就评论翻阿边个啦，即系阿萧生咁样啫嘛，佢都唔一定要在场先可以评论噶，系咪？即系嗰一样嘅道理啫嘛，系咪？即系你抽水唔系等于系唔可以。 唔系我个总结就话，即系我唔系话好唔开心，而系我觉得其实当中系反映到啲问题。 嗯， 即系上一次我都讲过嘅。 啊，你系有啲网台史想讲系嘛？ 系啦，嗱，第一就系网台咧，系好多纷争 嘅。 由你谂下，由人民台嘅决裂，去到My Radio 同 Hong Kong Reporter 嘅结合，我逐间讲啦。跟住咧就再走个 Our Radio 出嚟 ，Our Radio 又搞个 Ragazine 出嚟。有啲人就话 Ragazine 咧又搞埋个花生台出嚟，因为其实都系嗰啲人事纠纷嚟。我一路今日我喺度晏昼喺度谂嘅时候，喂咩原因咧？ 嗯。 系咪因为大家即系太上心咧，摆个心出嚟？因为你嗰种斗争啊，差唔多系仲激烈过啲政党咁啫。 嗯，当中系咪涉及好多利益喺度咧？ 系 冇钱收啊，大佬有咩利益啊？ 咪系咯， 嗱嗱啱啦，嗱就系冇钱收啦。嗱呢样嘢咧，我欣赏阿刘墉。阿刘墉咧，佢评论咧，即系啲政党啦，即系其实啲义工咧，佢就系话，诶、哎、个个都好 self righteous 嘅，即系觉得自己系啱晒嘅。喂，我自己抽身出嚟做嘢，系嘛？喂，我唔收钱噶，我冇理由系错噶。喂，我觉得佢呢样嘢讲得啱嘅。喂，正如网台啫嘛。 咁但系你解释唔到啊 ？D 一百收钱噶噃。 系。 即系如果我驳你个 argument， 咁 D 一百收钱嘅，喂，大佬佢嗌交都唔少喎，大佬。 咁、哦、样。 系咪先？当中系咪好多利益？ 唔系，咁但系佢系佢排头系叫行公义好怜悯啊嘛。即系其实佢哋嗰个理想系好崇高啊嘛。即系其实个个都觉得，如果佢自己本身佢都有自己独有嘅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嘅 interpretation， 而嗰个 interpretation 系因为每个人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传译嘅话。喂，其实系可以有好多 conflict 噶嘛，啱唔啱先？ 公义，所以就要迟啲出粮。嗯， 系嘛？唔系，即系你起码你唔可以即系下下都讲钱先啦，系咪？嗱，你又唔啱啦，即系你 冇人迟出粮 啊！屌，即系你又喺度屈鸠人啊！喺度，哎呀，龙你真系唔捻啱，我真系。 我觉得几个问题啦，第一就系确实个 management 有问题嘅，即系嗰日我都亦都提过， 系 你冇理由成捻人喺度执嗰啲节目嘅。 嗯， 系啊。 系嘛？即系例如你话唔好讲我哋啦，你怪兽直播室咁无端喺朝头早你又搬咗佢晏昼，即系呢个我作为一个外人嘅评论啫吓。 嗯， 即系例如话你个怒汉系列咁， 嗯， 喂，你都起码都半年啦， 嗯， 或者九个月啦，甚至乎一年啦， 系，唔系咁佢怒汉 同埋你 事 前，我知道，同埋事前你应该有一个好清楚嘅 direction， 嗯， 即系俾嗰啲主持啊。系嘛？如果唔系就我哋自己冇噶咯，任我哋发挥。咁我 咁其实我 咁我哋要 try 噶，我哋要 make experiment 噶。 系啊， 我哋 try 个 experiment 噶。 啊，系啱 系嘛？喂，你点可以几集就话掂 ？OK 就系呢条路线，唔掂就系另外一条路线咧。系咪先？喂，我哋大军阀都摸咗好捻耐啦。 哦，屌！喂，呢样嘢真系 perfect 咗，大佬。 喂，我哋有时候要讲下北韩啊，有时候要讲下中国啊咁样。喂，咁我哋都要 try 我哋嘅市场噶嘛。你点可能几次就喺度执噶？所以我话 management 一定系好有问题嘅。 嗯， 即系所以我点解我大班咧，即系做节目系 OK 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你系要等人哋鼓励唔到嘛。 嗯， 系啊。 即系我 argument， 我哋嗰啲 predictable 反而唔好听，因为大概都知道我想讲咩噶嘛。佢唔 predictable 先好听，但系如果你做 management 咁咧，就扑街啦。 哦， 喂，你大佬，你听众都要适应你噶。我听开，例如恩典时刻咁讲啦，屌你明明系夜晚十点到十二点啊，屌你突然间掉咗个八点到十点，点搞啊，大佬？跟住啲主持咧就出出咁转。 唔系，但系阿土咧呢个我解释到嘅，因为其实咧嗱，你做节目咧，你系 emotion 咧，感性咧，你先做得好听噶，因为你感性个人先有共鸣噶嘛。但系你如果你去到即系你做管理啊，或者系写一啲叫做系 management guideline 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太感性嘅人， 要 rigid 噶啦， 系啊，有时甚至乎系要残忍添，系嘛？唔系咁，但系就系我哋就系有时就系不适当嘅时候嘅残忍系会令到人哋无所适从啊嘛，系咪？即系其实系会觉得系好捻头晕噶嘛。 但系佢好怜。 唔即系你头先讲到就系话你话唉，即系咩？有时就第一集话好掂，其实我谂讲翻 Atlas 啦嗰集啦，系咪？我第一集啦，咁亦都系惹咗好捻大嘅风波啦。事实上就 系 系嘛，即系因为有啲 所以如果要屌嘅话，第一个屌索罗 B 咯。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讲八卦嘢嘅，第一索罗 B suggest 噶嘛，佢话要有唔同组合嘛，我就话喂。其实好危险嘅喎， 硬币 的咁，因为我哋三个夹怪，我哋大概知道系乜嘢嘛，即系死死地，最多都系做多一次大军阀啫，即系礼拜四做完之后礼拜一再做。我话大佬你咁样嘅 try 好危险嘅嘢，屌你咪出事咯。 嗯， 跟住你唔捻知点样补飞啊？你叫佢嚟又唔系，唔叫佢嚟又唔系， 因为你好难交代， 同埋你强人所难嘅，根本就唔系讲即系嗰范嘢嘅人啊。 乜啦？因为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咧，即系我哋都有个理念嘅，就系话即系由小见大啊嘛。 系， 如果你系真系要由小见大嘅话，其实你入门嘅门槛其实系你系 target for 任何人嘅，即系好简单啫嘛。我哋上次讲咩洋肠啊、沟女啊啲乜嘢，喂呢啲嘢唔需 要。你唔知啊？我几捻辛苦啊，陪你哋衬嗰啲嘢，大佬。你唔知道我哋后尾咧，佢哋我哋咪最后尾嗰五六集咧，咪不停讲啲嘢咯。 系， 喂，嗰啲全部系娱乐新闻嚟噶，大佬。 我哋系连 我讲得几捻辛苦啊！ 刘家辉都唔放过， 唔系你又刘家辉又嗰咩台湾学运女神， 系 嘛，即系全部变咗就一个麻甩佬字。 系， 喂，幾慘啊，大佬！ 香港有 唔係喎？你唔好咁講喎。嗱，有啲人真係因為你呢種麻甩味咧，真係吸到過嚟嘅喎。即係其實好似， 所以我咪話個市場係要不斷 try 咯。因為嗱，你再做翻風波女茶杯或者係自由風、自由風嗰種 style， 咁嗰啲我就駕輕就熟啦。即係聽下電話啊，搣下幾句 comments 啊，同個主持喺度 chat chat 啊。但係嗰啲係悶噶嘛， 係 因為嗰啲硬嘢嚟噶嘛。咁你點可以喺個從小見大裏邊？我哋都拉翻去，即系例如你讲紧女人嘅时候，你系咪咁样物化啊？系咪？当然我哋 咁 五分四嘅时间都系嗰啲笑话啦，即系讲紧女啦，系咪先？讲翻我哋自己个人体验，但系我边有咁捻多个人体验啊，大佬？你真系姑爷仔啊，沟女王咩？仆街！但系你差唔多集集都讲女啊，集集都要我讲女啊，仆街！大佬真系以为沟好捻多女咁，全世界都系跟我搵食咁样，仆街你啫，你唔知啊 ？OK， 哇，几捻惨啊，真系。 唔系咁唔系嘅，咁嗱唔系就讲女嘅，你有罚单嗰啲咩嘅，都过瘾嘅。 我又一啲都唔觉得过瘾，大佬。你后屘你扭到去变咗即系圣诞嗰阵时候，变成话呢一个系一个商业世界里边即系销售嘅一个方法，其实讲捻完啦，屌系咪先？ 唔系，但系你就系下下屌你都。一下就到 conclusion 话讲捻完嘅话，人哋就觉得唔捻好听噶嘛。喂，你讲啲阿妈系女人嘅结论，喂，屌你边有得做啫？ 你首先梗系要分析一下点解阿妈系女人噶啦。 你咪要多啲 description， 系咁梗系 多啲 describe 嘅嘢。 系啊， 咁我哋做惯香港考试嘅人啊嘛。 嗯，咁、哦、你系即系 point number one， point number two， point number three， argument number one， argument number two。 咁你嗰啲系你 model answer 嚟嘅。 系啊，我哋 model answer。咁我已经喂大佬啊，我哋平时我嘅 training 系做两样嘢啫嘛，讲嘢 系， 嗯， 三样，一就 系 开会， 系 俾一分钟你， 系 ，OK， 系， 咁我梗系要精简扼要啦，一二三四咁讲啦。第二就 系 你接受访问， 系， 人哋问你，屌你咪讲咗成四十五秒， 系， 都唔知你讲边个 point， 咁我梗系先讲个 conclusion 先啦。 唔系你嗱咁讲真， 系 嘛？你呢一点咧，你又不及刘墉。 吓， 喂，刘墉真系好嘢，我觉得真系嗱，好嘢最近。 我未讲第三样先，你啱先要讲刘墉。 好， 第三样就系你自己去 make 个 speech。即系例如去讲讲座咁，廿分钟，咁你都要系咁嘅，系咪？喂，但系同做节目唔同，呢节目呢啲就要爆，完全嘅讲嘢风格唔同噶嘛。 唔系嗱，呢、這个就其实系 阿刘墉点啊？刘墉有咩好嘢？ 唔系我对翻你头先嗰样嘢，我就其实做翻一个即系结论先啦。因为其实嗱，你 politician 咧个方向同埋立场好捻紧要噶，你要俾顶帽人哋，即系其实喂，你要笠成顶帽笠上去个头里面，即系其实人哋要先知道系 who you are，what you stand for， 系 唔系？但系如果你系做一个时事节目，你系真系你系做一个评论人嘅，你下下都咁 predictable 嘅话，喂，咁你就冇 surprise 咯， 冇 系嘛？你咪变咗 propaganda 咯， 冇 系嘛？即系好似嗱，民主党以前都 try 过啦，系嘛？ 咁点解啲人话 公民党亦都做过一个网站？ 点解啲人话与君同行同大军费有少少唔同？其实我都系改紧噶， 系 嘛？我其实我已经系不自觉地，我已经好快，我已经 draw conclusion 噶嘛， 系、 我唔会俾好多例子去 draw conclusion 噶嘛。我因为点解咧？我哋成日都系好似即系做博士论文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试过去上过嗰啲即系研究下，睇下有冇机会做博士论文咧。点、人哋问你咩啊？你讲咁捻耐，你可唔可以用十秒钟，或者系用十个英文字去总结你想讲乜啊？你嘅结论系乜嘢啊？系咪？即系但系呢个系好 academic 嘅做法，系嘛？但系你做节目就唔得噶嘛？屌你咪吹到，屌你真系好似，我哋又学啊即系 D 一八，屌你炮打司令部咁啊，好笑嘅，屌你！即系我有时我喺度听，哇，屌系咁喺度吹，咁啊结论系咩咧，大佬？系嘛？我想知道个答案系乜嘢啊？屌，嗱，可能我 系 错嘅， 系 嘛？但系可能你做节目系啱嘅做法。 但你 academic 都系咁样嘅啫，好多嘢阿妈系女人嘅，但系问题你最正嗰样嘢就系讲个咩佛多罗子啊嘛，你点样抽丝剥茧啊嘛，将 嗰 样嘢。 但系嗰个 系 好有 structure 噶嘛， 系 有个 formula 喺度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做节目，点解我话郑英翰得咧？咪佢 unpredictable 啊嘛， 系 你都唔知佢攞边个 argue。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连呢一个叫做系喂呢种风格系运用埋佢自己本身 management 嗰度啊嘛。 唔系，所以我如果我俾个advice 嘅话咧，我就觉得佢应该系揾个另外一个做 management 嘅。嗰、那個咧就純粹係睇數據啦，係咪？第一我要睇嗰個 cost management， 或者我哋叫 cost accounting， 係，即係你覺得佢應該下放， 係啊。第一你有啲 indicators 嘅，幾多人 kick 你嗰個嘅節目，咪仲有你要睇咩時段喎，係咪？因為你咩時段有唔同嘅 kick 噶嘛，係咪先？咁你又要即係再攞個 weighting 去 balance 先。第二我俾幾多錢嗰啲人先，咁你要計呢條數啦。我係咪合乎成本效益咧？咁樣？好啦，你同嗰啲人傾， 唔係你之前你有 supervision 咁話俾聽，嗱我想你咁樣做，係你要同佢共同承擔，咪屌我拋個波俾阿龍，屌你做得好啊，好唔好啊？ 其次 啦，瞓覺係咪？你要 supervision 嘅喎，即係我話我想你講咩題目。或者你覺得呢個題目有咗，咁你有其他人去做噶嘛？呢樣，因為你唔可以當局者迷噶嘛，有時候會、你個主持梗係覺得屌嗰啲嘢掂啦，但係嗰啲人唔得噶嘛，大佬可能係、即係使個 third party 嘅咁睇，所以你點解會有個監製任解嘛？ 係， 咁你一定係有個分工 嘅。但問題就係話，我哋當其時嘅監製從來就叫我哋唔好講粗口嘅啫嘛，即係同埋要攞歌歌，我要歌嗱呢樣嘢啫嘛。系咪即系冇任何 direction 啫嘛？佢就 唔紧要咧，你话佢嘅制度里嘅 system 里边有冇监制嘅？上下，即系我又觉得我唔应该去怪一啲人，或者你觉得诶冇得做又咩？老实讲，一个礼拜做三日，哇，失捻苦到屌！你咪打全职咁啫。 唔捻系，唔捻系。嗱咁讲，嗱做节目唔系问题，即系其实讲真啦，嗱即系个节目叫即系叫暂告一段落啦。咪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哋四个人啦。包括金英在內啦，喂，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呢個節目亦都應該係以某種程式形式啊，係繼續落去啊嘛。 啱啊！ 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其實討論過呢樣嘢啊嘛。咁啊 ，B 哥亦都有啲意見，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講一啲即係好 juicy 嘢，或者係做一啲瑣碎 juicy 嘢嘅話，咁而家，而家新開咗已經有花生膠布咯，係咪？咁要會唔會就係話喺角色上面會有重疊？你會太敷咧？即係其實就係話，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台，以嗱，因為阿 B 哥就個佢有個 vision 喺度嘅，就係、覺得就係話，你個台咧其實有個 balance 啊嘛。喂，你唔会侧晒一边啊？你即系下下都讲呢啲乜嘢？喂，你讲羊肠，喂，屌你成四个四五个节目都讲羊肠嘅。喂，你早排讲 Betty， 喂，个捻个节目都讲 Betty 嘅。喂，系咪应该啲分工咧？即系呢个，我觉得佢系啱嘅。 系吓，但系冇办法啦。嗱，我哋点都压五个节目噶，即系时时啊，每日啊，即系以前就分得好啲吓、即系例如你云端起义、炮打司令部、匪类监察院、党国笑谈，再加大军，其实我哋啱啱好铺五日。系嘛？即系如果嗰个礼拜系讲紧政改嘅，你点可能几个五个起码都系三个以上系讲一样嘢啦、 所以其实嗰个叫做系分工咧，其实系要一个好清晰嘅分野喺度。但另一样嘢再交代翻先，即系其实就系话，喂，究竟呢个节目系咪真系会再去继续落去咧？嗱，其实我哋而家咧就真系我哋系想做嘅，系咪？嗱，起碼 Raymond 就覺得就係、是，而家即係其實喺咪花生台嚟講，好似以咁嘅形式咁麻甩嘅，咁麻甩嘅。 Raymond 做上緊，因為 即係 金英嘅做上緊，屌我就怕啦，大佬，屌你咪無端端又叫我講阿女咁樣，屌你咪，除非就好老實咁將自己啲嘢爆撚曬出嚟， 係 係嘛，連點樣同外母打麻雀嗰啲都講埋出來。 咁你講咗啦， 講係啦。喂，大佬，我唔係好多呢咁嘅貨嘅，大佬。 係咁嗱，呢一方面嘅嘢咧，其實我哋自己本身仲喺度即係度緊啦。即系仲未或者我哋可能即系唞一两个礼拜啦，我哋再作决定呢、這个就系、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嗱我哋其实好少呢、這个台咧，好少讲台务嘅。老实讲，喂，我哋都讲翻啲台务啊，好唔好啊？ 好啊。 喂，嗱，之前喂，我哋真系要即系其实对阿边阿 Jackie 啊，同埋欧轩咧，即系其实要道歉翻先。我哋即系其实系缺乏有。啲嘅即系叫做宣传啦，我觉得应该喺呢个台里面做翻宣传嘅。咁啊，即系阿花生胶布啦 ，Jackie Lim 啦，啱啱已经大家应该听过啦。如果系即系听 live 嘅系咪？咁啊，亦都系即系我谂，其实嗰个方向都相似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其实佢哋系主要系以网民啊，即系新闻，即系其实高登潮文啊，即系其实嗰啲嘢为主啦。咁但系其实啦，我发觉就系话，喂，屌你，无论高登又好，苹果又好，其实一线之差。你见到苹果佢讲嗰啲嘢，屌你咪又喺高登上面攞翻嚟嘅。 其实好容易有条 formula。如果我做呢个节目嘅话，虽然我冇兴趣做啦、就系其实就系睇翻嗰啲即系我哋 Facebook 咧啲 share like 最 hit 嘅嗰啲， 大家喺度讨论紧， 因为嗰啲有市场保证啊嘛。 系，即系大家都关心嗰样嘢，系嘛？跟住扭一个 juicy 嘅位出嚟，扭一个 juicy 嘅 angle 出嚟， 系啊， 系咪？咁但系就。而家主流媒体都系抄紧嘅， 系啊，系啊，系嗱，咁所以其实你见到苹果都系做啲咩？佢苹果都其实即系以佢嗰个即系叫规模啊，佢都叫做话搞网台啦，搵李慧玲都系咪？咁嗱。另外一个节目啦，就是欧轩嘅节目啦，就叫火烧万世桥啦。咁嗱，可能有啲人真系其实拗头啊，真系。 我真系拗头开头。系嘛？好在你有个副题就叫做咩？ 日 哈日本 唔系、就是、日本文化， 即系讲啲即系其实叫流行文化啦，系咪？咁佢话屌，佢讲到明，佢系要你向呢、這个即系呢个 勾搭， 系啊，宣战， 好点 系嘛？屌你开拓呢个宅男市场，系嘛？唔系。其实大家即系，其实我哋都希望即系，俾个机会去转下型啦，系咪？因为喂，你讲政改，屌你，即系其实佢之前都即系可能即系会讲得太多啦，又成啦，系咪？ 喂，插少少嘴，喂，阿土，你唔系唔知边咩系 AKB 四廿八啊？欧轩好似笃爆咗你， 我系真系唔知咩叫 AKB 四廿八 啊！屌， 喂，我知道你应该都奇紧怪系嘛？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知 道。系、哦哎，喂，好嗱，咁啊，即系喂，头先我讲啦，就系讲呢个你同埋刘墉嘅分别系咪？喂，我哋下一集再翻嚟，唔系下一节再翻嚟再讲过。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系你出现呢啲占中，系一啲完全只会增加大家嗰个距离更加大，我认为真系会炒火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系认识中国嘅各个方面，推进中国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系未进展完咧，即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政治嘅空间。 我心里边，我觉得即系最激进啦，我认识嘅最激进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佢用一个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个印度由殖民地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佢由后生坚持到死嘅为止。佢呢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家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是民主党的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喂！你话想陶君衡同游庸嘅分别啊？屌， 唔系，其实头先都讲过下啦，唔系即系嗱，我 我好想知喎， 我肥同埋瘦咯， 我觉得嗱，阿刘墉咧，其实同你其实系叫做算系两个极端嚟嘅， 系咩？ 嗱，刘墉咧其实系一个好有耐性嘅人嚟嘅， 系， 即系起码喺辩论上面系嘅， 系。 而你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哎，屌你下下都要撮写啊，拣，即系其实系要即系要够晒精简啊。 你知点解啊？ 吓，点解咧？ 你喺立法会辩论嘅时候，你全程四节一个钟头，你得五分钟。 但你唔系下下要人同你搭咪 噶嘛？你要搞清楚而家个环境系点样嘛？ 你我咪话我转型紧咯，屌你！你唔觉得我而家系唔同系辩论嗰种风格咁啊？屌你真系！ 系 嘛？唔系即系系咁喺度拖时间，喺度系咁喺度抌。 嗱，最近一个例子咧，就要数翻，即系其实即系最新一集嘅系嘛，即系有台嘅叫做 徐 义门啦吓，徐义门啦。咁就喂，我见到我哋台里边即系亦都好多人 share 啦，即系其实好多人 comment 啦，即系其实刘墉同埋阿 Henry 啊嘛。 就辯論啦，所謂喂咁，但係即係我所有人可能我期望過高啦，即係我見到可能即係有啲粗口橫飛又成啦，喂原來都係好撚平和嘅，原來係起碼我見到阿劉翁咧，即係其實對住阿 Henry 咧講耐性，其實係比起即係當日咧，即係佢對阿邊個 蔡九， 喂係有耐性得多喎，起碼唔係 hea 佢係嘛，喂而講嗰樣嘢就係其實嗱。佢哋講啲咩呢，我覺得即係其實有必要去討論啦，就係話返就係嗰次投票啦，係咪即係其實最近一次 D-Day Free 係 D-Day Free 嗰次投票啦，就係話喂究竟呢、這個即係人力啊、社民連啊、社記啊，喂係咪真係即係其實係咪反骨啊，係咪即係叫背叛咗呢個真討聯呢，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喂你點樣向出面嗰啲人去交代啊，即係你之前又話即係支持真討聯嘅三鬼方案，喂而家你 turn out 出嚟就話即係要投呢、這個即係社民，即係你 我終於明白啦、即係你話我同劉翁個分別，其實我兩句已經答完嘅呢、這個問題。即係咪背叛真普聯？當然唔係啦，因為點解呢，真普聯係一個 HCF 嘅方案，係、一個 common denominator 嘅方案。我哋社民連同人民力量提嘅方案咧，係我哋嘅面線，嗰條係我嘅底線。你 D-Day Free 之前冇講話唔準我哋自己提我哋嘅方案，咁我梗係我哋要焗我哋自己即係、就是、面線嘅方案啦。 係、 有乜撚嘢問題？答捻完系嘛？ 唔系，其实我 唔系嘅，呢、這个就我分别咧，就系、是、我冇乜耐性，就系、是、我已经答咗你嘅答案啦，系嘛？之前你又唔讲真普联，喂，你问郑月石啊，我同佢咁熟，大家话民主书院，喂，佢都唔会介意呢样嘢噶，大家支持自己嘅方案。如你都应该要问三子，你应该 stop 啊嘛，或者同真普联讲要 stop。 即系如果系原则嘅问题嘅话，低温你就应该屌啊嘛，你系即屌啊嘛，系咪？ 喂，同埋一早已经讲咗， 唔系真普联系冇意见嘅，但系陈老太嘅香港2020咧就话唔够时间宣传，得一两个礼拜时间，咁所以可唔可以推迟个 D-Day Free 咁样啊嘛？ 陈老太嘅方案又好，汤家华嘅方案够早啦，系嘛？佢几多票啊？ 系唔系嗱呢度？ 佢17 嗱，听埋 宣传咗成年啦，佢喂系。汤家华嘅方案同陈老太嘅方案唔系好大嘅差异嘅咋？你宣传俾你宣传多一年啊，都系43+17嘅咋，最多都系、 即系咪又系真系冇公民提名咯？但系只不过即系其实佢嘅 version 多啫嘛，屌！咁但系嗱，另外一样嘢啦，就系话喂嗱，即系呢个民主党咧要走咧，而家话要走啦，系始料不及，系嘛？即系其实你起码呢个系 Henry 讲嘅，话要始料不及。 佢觉得 呢、 這 个，而佢觉得呢而家呢一个 moment 咧，应该守护真普。联系嘛，即系要守护真普联，就系为咗要凸显呢个民主党嘅不堪。即系嗱，佢觉得就系佢另外一样嘢讲得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即系人力咧，比起冇啊郁文嘅时候咧，系脆弱得多。有郁文嘅时候，有好多嘢可以硬过，即系靠郁文嘅魅力咧，就可以硬。 唔系而家都硬过。 咁但系而家咧，佢就话要有啲道理去包装。嗱，而家你，唉，屌你前后矛盾嘅，就话，唉，你之前 走咗啦咩？ 吓、 冇走到啊， 冇走到， 咪咯， 系啊， 咪民主党点会咁走啊？ 嗯， 系咪啊？咪我知佢系做得好样衰， 嗯， 输打赢要，跟住咧就搞到咧真普联都明明五月中有个筹款晚会咧，跟住 cancel 咗佢， 系 啊。不过我仲听到一样嘢仲契，但我唔知系坚定留啦、 啊。 即系民主党本嚟应承六围台， 系 啊， 最后咧就话我俾翻三围你， 系， 哇，俾乞衣咁样啫， 即系话我只系食三围啊， 系咯、 啊，咁咪搞到人哋冇晒瘾。咪 cancel 咗佢咯，系咪？喂，大佬啊，喂，我哋从来都系讲个信字噶啦，我哋嗰啲包十几围噶嘛，每人 call， 系啊， 系咪先？点可以咁啊？因为你个 D-Day Free 过唔到，即系陈老太嘅方案，因为过唔到汤家华冇一个温和嘅方案，系嘛？ 系啊， 喂，咁你就咁样反台啊？ 我 笑卵死人、啊！ 但问题佢哋真 使唔使郁文嚟包装啊？屌、你有得佢文章暴露佢契弟算啦、啊！如果唔系我的策略就， 但问题佢真普联成员嚟嘅， 咪系咯？咪由佢咁做咯？咪如果你问我，我系真普联啊！你快捻啲走添、你根本就唔系真心诚意，因为第一日好似上个礼拜我哋同阿斋 Sir 咁讲啊，你第一日已经出卖咗真普联啦、 啊。 你话唔系缺一不可啊嘛？ 嗯， 系咪先？讲咩？ OK， 嗱好啦， 哇好嘢喎，佢可以做咗成个节目， 系跟住嗱，佢仲有讲嘅，我未讲晒，咁佢就话咧，即系喂，其实你同呢、這个即系你有策略，即系要要捆绑，即系呢个公社两党一齐投呢、這个即系 人力方案， 人力方案其实唔系唔得，但系咧你咁样公开讲明咧，喂。 就即系揾自己，揾即系揾自己笨柒啫。即系你起码 光明磊落做一个君子。啊、如果你俾人抄到， 系 你冇公开讲，原来私下拎做一样嘢，你仲捻样衰。 系 你揾黄老邪嚟包装，包卵包卵装唔到。 同埋佢最后尾叫做系动员咗六百几票啦，叫做系。 系啊， 喂，边有六百几人嘅秘密噶？一定会拆，即系就一定会拆穿噶嘛？系咪先？ 你话阿刘墉卿咧，我觉得佢唯一嗰、那个缺点就系咧 post 上去嗰个 Facebook 嗰度话自己 D 过啫。呢、這个我都重复咗好多次啦、 嗯。 即系你俾人捉到个口实， 嗯， 话你其实冇 integrity 呢样嘢，其实唔准嘅。 系。 嗯， 系嘛？你话明明冇啲过，咁你咪叫人早啲去啲咯。嗯，你咪叫人点几钟去咧？你为咗投嗰票辛苦少少，你一系就好似我咁啊，唔捻去咯。 嗯， 明知赢咯， 系啊， 嗯， 辛苦少少都唔得， 系 嘛？要讲大话。喂，呢、這个我觉得 outweight 唔到，即系嗰个成本效益。 嗯、 即系如果佢哋嗰啲右派就系讲成本效益，咁你咪嘥多两三个钟头、嗯、去啲一个钟头，跟住填张 form 攞个身份证出嚟。咪投个票咯、嗯！如果你咁紧张嘅话， 同埋长毛蔡东豪嗰啲嘅十分钟已经投咗票噶啦，有乜问题啫？系啊， 唔系咁嗱，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嗱，点解要公开交代咧？其实咧，咁有个讲法就系话，唉，呢个系因为同阿长毛嘅情谊，而长毛咧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系要捆绑，即系公社两党一齐投呢、這个即系人力方案嘅话咧，咪咁其实你一定要交代啊嘛，你即系要公开交代啊嘛，咁嗱。 你点可以唔公开呢？如果你做呢样嘢咁大动作 ，Henry 就咁讲啦，佢就话 你俾人爆出嚟好大镬噶、欸。 你唔爆冇所谓，阿波哥佢因为佢心软噶嘛，佢有咁样嘅弱点喺度噶嘛，佢最后尾其实你就算你唔同一齐讲啊，佢最后尾啊佢都会投翻你人力噶。 唔系、 啊，即系其实佢又叫做 你叫阿波一个人投人力咁用啫。 嗯， 你要成班人嘛， 即系佢捆绑，即系如果佢唔公开 嗱，我唔知老萧点样估啦，我都同佢估差唔多嘅，都系百零票到， 系 咪？喂，同埋你都喂要为长毛着想，大佬佢都知佢嘅方案危苦，因为得你抽三个啫嘛， 系、嗯、啊， 系咪得四个有公民提名嘅社计嗰个勾唔出奇，除非我哋全力动员，系咪？但我哋唔会咁样做啊嘛，系、 嗯、 咪？咪、嗯、不如焗咗你去你嗰个方案度算啦，我哋自己功成身退啦， 啱、嗯、啊， 系啊， 无谓烦啦。 唔系而嗰个 focus 就系要即系其实要坚持呢个咩啊嘛，公民提名 啊， 公民提名其实一个 focus 嚟噶嘛，唔系嗱。而家即系其实呢个真普联佢最后尾佢推出唔系即系其实占中啦，即系佢最后尾佢推咗十五个方案出嚟。喂，其实系屌，其实系混淆咗好捻多视听噶，你系 defocus 咗嘅，其实系。 同埋有个 consequence， 系、嗯、 即系我估你不可不留意嘅。第一就系民主党佢走咗啦咩？ 未， 咪咯， 冇。 第二，如果民主党走咧， 佢自己都付出代价， 佢要暴露晒佢所有嘅丑态。 系 系 啊，你谂下，而家陈老太暴露咗嘅丑态，民主党暴露咗嘅丑态，几捻核突啊！即系输打赢要得好紧要啊！你唔系第一大党嚟嘅咩？ 咁而家佢哋就话要另起炉灶啦。 唔系，同埋你要嘈啊！咁公民党陈家洛叫投学界方案又咩马子嘅事啊？ 系 啊！公民党嘅汤家华提方案又边个马子嘅事啊？ 系啊！ 你点可以就咁针对公社两党咧？ 喂，补充少少嘢，喂，白鸽嗰边咧话另起炉灶，你认真咁睇翻个消息来源，好多时其实喺文大商嗰度走出嚟嘅咋？ 咩叫文大商啊？ 文汇。大公商报、 哦、，OK， 嗰苹果都好似有份噶，好似系嘛？ 苹果有，但问题佢讲到明系引述文大商啊嘛。 嗯，系。 既然系咁嘅话，喂，其实民主党系俾啲亲中报纸焗紧噶，而家、嗯、你守护真普联，其实亦都系箍紧民主党嘅票。 反问再反问一个问题啦，咁喺寻日， 嗯， 星期三 系 就陈太漏咗嗰几票，冯耀基、李国麟。梁继昌、 另起炉灶、 汤家华，仲有边票啊？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够五票嘅。 总之够五票啦。 够五票系咯。 咁佢又做乜撚嘢？ 另起炉灶咯。 咁又做乜嘢？嗰度又嗰个系咪又系背嚟紧？真普联啊！嗰啲全部都系真普联嘅成员嚟嘅。 系、嗯、啊。 系咪？我可唔可以屌柒黄老太话佢搞小动作啊？ 嗯。 系咪？民主党屌柒佢咯。 嗯， 系啊。 系咪？陈老太 ，sorry 啊。 嗯。 系咪？喂，佢都系喎。喂，其实你而家最核突嗰样话俾共产党听，我帮你攞够票。 啊、 你唔撚使搞佔中啦，你唔使搞呢一个嘅咩真普聯啦、 啊。喂，咁即系其实 喂值得谴责我呢样嘢，大哥。啊、喂，佢咩身份啊？ 嗯， 喂，陈老太咩身份啊，大佬？ 而家咪讲俾你听，佢系间谍咯，渗沙子挖墙角咯。 喂，你攬咗四票走， 嗯， 系嘛？即系话俾你听，喂，咁嗰啲系咩意思啊？又 喂，咁好大功劳、啊。 阿陳老太真係不乏一兵一卒瓦解咗呢個真普聯，即係同埋呢個 戰中。這個、世界你問我契弟就好多，即係你嗰次鄭月石喺我哋個節目都講得好清楚，你細心聽鄭月石嗰個講法啦。佢話有時點解我哋去唔到咁盡咧？我都想去咁盡，就係、是、因為我要箍住佢十幾票。而家係箍唔撚到啦，話俾你聽。係咪？ 喂，同埋你鬧啊白鴿嗰陣時，喂劉慧卿今日咁講，市民唯一嘅選擇係佔中喎、啊，而家。 突然之間去到咁硬啊！阿姐又去到， 係啊， 咪、所以我都唔知嗰班友葫蘆裏賣什麼藥。 係 第一，老共嘅分化肯定已經成功咗，統戰亦都係成功咗，係嘛？一個 D Day Fee 將你包仔全部打殘曬。 但系我唔觉得咧，共产党咧佢有一个叫做安全感咯。你见佢而家 有少少渣拿噶啦，你见佢出嚟扑出嚟，大佬。 但系佢系唔放，佢系唔放手噶，佢系唔手软噶。你见到佢而家全方位咧，系十面埋伏咧，其实用尽呢个公权力咁滞嘅，佢即系去围堵你个占中噶。第一，嗱佢最近啦，即系其实同呢个白头佬啦，阿边个即系阿 周融， 阿周融啦，同埋嗰个粗口政协叫咩名？ 马恩国， 马恩国啦，就话呢个救救孩子啊嘛。 马英国讲咩粗口啊？屌 ，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 咯，系嘛？即系佢就喺度讲啦，即系喂，你要即系如果即系亦都系有埋啊呢个咩啦，唔得掂啦，系咪？就话喂，屌，如果老师系即系鼓吹一啲即系即系或者系即系组织啊，或者系叫啲即系学生去即系参与占中嘅话，喂，其实你都要负上刑责噶 ，conspiracy。 系啊， 系啊，咁然后嗰班学生捉到之后咧，喂佢哋会有案底噶咯，喂移民啊，以后申请政府工啊，嗰啲咁嘅嘢。 唔系啊，我哋举翻几个例子咪得咯，屌咁咧，曾德成而家做咗局长啦， 毛泽东啊， 马丁路德金就做咗呢个美国嘅英雄啦， 但系佢俾人暗杀噶，你唔可以攞呢个例子啊，大佬。 即系跟住再呢个南非总统曼德拉系嘛，坐廿几年监嚟咁样。 系咯， 南韩嗰两个总统金泳三、金大中、 卢武铉啊，仲有。 喂，个个都好掂，你唔好乱举啲例子，屌， 系啊？ 点解我会举啲例子？我记得当年咧就系呢个詹培忠咧立法会个辩论里边，佢咪攞呢样嘢嚟讲咯。佢喂，屌你话咩释放魏京生啊，释放黄丹，喂，屌，其实佢有数噶，又做总统噶，咁样啊，我话詹培忠你真系谂得几好啊，帮我哋 argue 呢个 point。 乜？但系其实阿土你点样睇？喂，我真系睇紧睇唔明嗱，因为其实咧陈大咧，佢系冇任何嘅动员能力噶嘛。其实佢系冇任何即系叫做系即系 苹果咯，苹果顶咯。 唔系，我唔明啊，点解佢即系其实佢用处喺边咧？点解咁靠佢咧？即系嗱，你即系只能够话苹果嘅啫。嗱，而苹果你再数落去又系 CIA 噶咯，又系 冇咁讲肥佬咯，肥佬撑咯 啊！即系你系咁讲噶咯，即系我真系唔好明啦。嗱，因为其实而家你同即系呢个民众咧系越走越远噶嘛，其实系。 唔系，其实佢哋谂歪咗个问题嘅。即系你问我咧，就系、是、其实你占中应该自己提一个方案， 系 你几理想都好， 系 冇理由咁快咧，策略上咧暴露自己嘅底线出嚟， 系 系咪先？你咪叫人 yes or no 咯， 系 点解会有 option 先？我都唔系好谂明， 嗯 系咪？我梗系揾一个最理想方案。你记唔记得我喺几次同阿郑宇石又好，何俊仁又好，邵佳都系咁讲啦，我话点解你唔提一个最理想嘅方案出嚟啊？开天杀价都落，即落地还钱，讲过十次啦。 甚至唔 讲，嗱，一系就唔提，一提咧就十 Q 几个，系嘛？屌你，搞到你即系你头晕眼花。 头晕眼花，点会有乜理由？佢而家嘈嘅地方就话，点解6月22号冇一个温和嘅方案？点解要有个温和嘅方案出嚟啫？我真系拗晒头唔捻明白、 啊。你唔系为温和而温和啊嘛？你要为呢个真民主而温和啊嘛？ 你唯一嘅理由就系为咗讨好共产 党。系啊。 你就跟共产党嗰个游戏规则去玩，咁你永远都救唔捻赢佢噶啦。 系啊， 你嘥鸠气啦。 诶、哎，唔系、啊，今日 但系你问题，你最后咩？你要诉诸于真系走出嚟占中嗰班友啊，系嘛？即系屌你上次你 D Day Free 你投票，你投票真系要靠嗰班友嘅啫嘛。 唔系佢而家搞到咁咧，我真系好担心占中。啊、你谂下嗰日投票得2500 人， 系啊， 我当你一个 double， 例如我嗰啲，唉，快捻上去投啦，又冇 D 过咁样，系咪？ 系。 我当你5000点样占领中环啊？再加上而家你拗成咁， 系 5000占领到中环， 变法线 塞住晒喺地铁门口都唔得咯。 屌你喂，好大镬噶！如果佢咁样搞法， 系 佢大镬过当年2010年嗰阵时候咧，冲入中联办。 嗯， 系啊， 即系而家已经系咧，话俾你听咧，咁嘅势头走落去咧，再唔改弦更张嘅话咧，输紧。 但系问题而家政府 一定唔够共产党斗。 一定冚家產呢鑊嘢。 係， 即係而家佢哋契弟在於呢樣嘢，所以唔好再喺度。即係我唔知點解啊！阿邊個啊？阿劉家雄同邊個拗啊？阿興點拗？拗咩嘢啫？嗰啲嘢做都事過境遷，你贏就贏咗咯，係咪有少少缺陷總有啦？ 同埋佢，我覺得係 Henry 好執着於咧點樣同一啲即係叫做街坊去交代， 交代咩撚嘢啫？ 即係交代你即係叫做係 我堅持自己嘅原則咯， 啊、 我要公民提名入到閘咯， 我唔明， 我要夾呢個泛民咯，等佢冇得走咯。 喂，而事實上 咁撚容易解釋， 除咗即係嗱，你市面上啦係民主黨啊嗰班友，即係嗰班叫即係温和派啦，屌你唔好聽叫投降派啦，係佢哋最憤怒、最執著之外，我又唔見有其他邊乜嘢 nobody 咧，去為咗呢樣嘢而屌喎，係嘛？即係我唔覺喎， 屌啲乜，屌到啲乜嘢啊？ 唔係咯， 最多話你要求高咗啫。咁我話俾你聽，唉、哎，我鬥下先啦。 幾撚要求高、啊？ 嗱，我見到個街坊，如果街坊真係以前咁樣會問我，喂，使唔使到咁盡？我話鬥咗先啦。 係 係啊， 我到時唔知立到幾多，我立幾多啦，大佬。喂，人都會咁諗啦。但我又唔會去到另一個極端，就話乜柒都唔要。 嗯， 当然你话乜柒都唔要都有好处，但系我今日我都未判断得到。 嗯， 但上集话斋常咁讲，喂，宁可乜柒都唔要。 唔系，我咪话我未判断得到，我未 outweigh 到呢一个好处同唔好处嘛。 系 系啊，系咪？即系你话乜柒都好，冇嘅话都好嘅。嗱，你既然而家学文同埋学联班僆仔，即系廿几卅岁， 系 啊廿几啫，或者十几啫吓，继续肯斗争落去嘅，咁你咪俾佢斗咯。 嗯， 当日你自己去承担咗呢个代价、嗯，我就唔觉得我呢一代人或者即系民主党嗰代人可以帮呢一代人去决定。因为点解咧？你一 entrench 咗嗰个唔民主嘅制度咧，系真系确实好大镬一件事嚟噶。你斗乜谂嘢？你仲有乜嘢可以鬥啊？ 咪等於2010年個區議會。 唔通你每次選舉嘅時候就話啊，我呢個 possible candidate 我能夠贏嘅，點解又唔撚到集就喺度鬥啊？ 嚇、 嗯！咁咪一樣係等於輸打贏要，人哋一樣係屌鳩你嘅啫。點解一定係你入到集啫？咁樣又係你同意嘅個制度，咪則我未 outweigh 得到呢樣嘢。 係， 因為阿爺係好撚難應承你嘅。 係 咩叫有競爭嘅選舉啊？乜嘢叫冇篩選、啊？ 係 個制度上面係冇確立得到呢樣嘢㗎。如果你得1200人，就算你成大一倍啊！2400人都好啊，佢要 control 用乜嘢啊？喺、个筛选个过程里边， 嗱好嗱，另外一样嘢咧，我想即系其实都想同你讨论下啦。即系其实嗱，阿陈太其实都唔系莫，即系其实陈太唔系傻嘅。佢今日佢咪喺度讲咯，佢就系话，唉，屌，即系其实咧，你讲唔即系讲乜都多 Q 鱼啦。屌你而家你即系其实根本上佢而家抛翻个多波俾政府，系啊，最应该就系政府而家自己提翻方案出嚟，咁咧等我哋唔使咁 Q， 即系咁多嘢拗啦。喂。但系咁讲， 咁你又睇， 唔系咯， 唔系，所以我冇话其实得一个方案 吓、啊， 无论真普联又好，无论三字佬，应该提一个方案， 系 最理想嘅方案， 就 系 汇聚啦， 我哋成个泛民主派认为呢个系我免事，底线冇捻倾住， 咁咪就系三鬼方案咯， 三鬼方案 呢个系真普 都有个提名委员会， 系 咪？咪、最惨就仲有政出多门， 嗯， 而家扑街系扑街在于呢样嘢，点解搞到一劈屎咁咧？即系除咗小龙 DNA 之外，屌、你又有三子，又有真普联、又有各自嘅你政党， 跟唔到啊！真系跟唔到。你如果你 for 一般人嚟讲，系 follow 唔到噶。 你无论嗰个方案、 啊、 策略、面线、底线，所有嘢其实系冇沟通同埋协调嘅。 系啊，屌， 系咪？人哋点解人哋嘅民主运动会成功？就係、温和派同激進派，其實本身事前已經傾掂咗，我哋嘅底線係咩？我嘅面前係乜嘢？我嘅鬥爭策略係點樣？嗱，你做黑面，我做白面。 但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正出， 你真 係你而家正出多門， 死梗啦！ 你就係俾人哋一個印象，就係你其實你全撚部都係黨派之爭嚟嘅，全撚部都派系之爭。 我又唔覺得係純粹係派系之爭 嘅。唔係啊，嗱， 邊個最後有著數？我都 呢樣嘢真係會有人咁講噶。嗱，你起碼即係呢個嗱，講翻呢個叫做劉家雄嘅節目啦。咁佢話：喂，屌，喂，而家搞緊到，喂，我好似我係呢個咩真普聯入邊嘅 發言人， 唔係發言人啊，佢話自己係善醫啊，佢話自己係善醫啊，係 咪善醫啊？ 你有冇睇呢個《溏心風暴》啊？ 冇啊，屌你講啊，係 佢就話：屌，喂，即係而家係得我哋最為呢、這個即係真普聯去團結啊！喂，點解我要咁為呢頭家？我要箍住佢哋，唔通我要倒票俾佢哋呢啲呢温和派咩？有冇搞错啊？喂，就算系啊，你讲到系团结啊，喂，我哋都有个底噶嘛，系咪？佢有咩意思啦、啊？就系话，喂，点解我要付出咁多咧？ 佢哋评论嘅时候咧，冇分析过形势， 系 个形势就系民主党真系唔敢， 喺嗰個 moment 裏面反台嘅，最多咪話即係我應承你六圍最後交翻三圍出嚟， 即係做小動作。 屌你真係核突到真係，屌你我幫你買得埋佢啦，三圍屌幾多錢啊？我當你五千蚊一圍啦，屌咪最多萬五啫，仆街屌！ 我最驚嗰樣嘢咧， 花生台每個主持每人捐五嚿咧，即係差唔撚多啦，係嘛？仆街，我哋都係蝕本㗎啦。 其實最唔想見到嗰樣嘢就係已經發生緊啊嘛。就係、是、其實已經係溏心風暴化啊嘛！你成個佔中運動，即係正出多門。喂，呢啲睇慣 TVB 嘅師奶，見撚到你全撚部都係為自己私利去喺度搞呢個佔中嘅，你都唔撚係為香港民主運動搞嘅。 嗱，我唔知啦，你收到咩風啦，或者你咩？ 唔係收風，我聽節目嘅啫。 喂，有咩利益啊？啊！喂，老實講，泛民主派出咗一個候選人嘅啫。即係最我哋最有好處，而嗰個最多而家最 possible 嘅 candidate 就係余若薇嘅，係 咯， 係咪最所以最熟就係即係公民黨嘅啫喎，所以我成日覺得佢打兩手喎，屌佢派阿郭榮亨啊、湯家驊出嚟同阿爺，我屌我哋妥協啊咁樣，屌跟住嗰邊又繼續堅持啊，跟住阿梁家傑又講啲好強硬嘅嘢，屌唔係有拍膊頭咁樣， 有解釋嘅，即係大家都講緊黨派之爭，就係講緊喂你而家喺呢個民主嘅 market 嗰度，喂白鴿嗰班温和派越嚟越少嘛，佢認為佢需要利用呢啲咁嘅温和。方案去争取到啲实际嘅利益翻嚟，令到人哋话俾佢听，喂，唔系激进派咁唔俾面嘅玩法先有得玩嘅。我而家咁样做投降派，喂，起码都同你争翻啲嘢翻嚟啊！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民主党作为咁多年嘅即系盟友啦，吓，而家都唔知系咪啦。但系我就真系奉劝一句啦，你上一次已经好捻大镬噶啦，2010年走入中联办，又冇参加五区公投。 喂，唔系、 唔好再搞呢啲嘢啦！你真系亡党啦，仆街！ 喂，嚟紧 佢亡党，你真系大捻镬啦！第一啲我哋即系冇咗个温和喺个右翼里边，屌 有公民党啊，有汤家骅。 咁你我而家纵观成个民主运动啊， 系啊， 系有伤害啊， 嗯， 系啊， 你总有一啲人系要做契弟走去妥协噶嘛？但系问题就系、喂，你同我倾下，我哋大家一齐嘅底线去到边捻动先得噶？ 系咪底裤都除埋俾人？ 系、嘛？我有实力嗰时候，屌你，我梗系死去啦，仆街！我冇实力嘅时候，屌杀捻咗先算。或者好似斋徐上一次同我都有个共识，就系乜捻都唔要啦，屌你乜，大家斗反台啦咁样，睇你共产党点捻样。 嗯， 喂，大家都要倾噶嘛呢啲策略。 因为大家凝住一样嘢啊嘛，今次系最后之战啊嘛， 系唔系？ 咁所以 民主运动基本上系流长。唔係聽日就可以決定勝負㗎嘛？即係正如頭先我哋播嗰段 jingle， 你記唔記得新比啊？屌你尾，即係有一個啊，唔係屌啊新比老尾，即係我話喂林輝咪喺度講啊嘛，嗰段嘢啊嘛，咩講啊阿金地啊嘛，屌佢咪話搞幾廿年，咪確實人哋搞幾廿年喎，屌你尾，咪好似1920幾開始搞，搞到你1950幾世界大戰之後， 係啊， 係咪幾30-40年？ 嗯， 咁心機做乜撚嘢啊，大佬？ 但係問題個唔係個個都有。咁长命㗎嘛。 唔係我嘅諗法好简单㗎啫。喂你民主运动喂唔可以一朝一夕㗎嘛。一就而至㗎嘛。 的而且个系咁，但问题由1988年高山大会到而家。 嗯。 喂大佬几多年啦、 啊。咁你有得佢囉。共产党点统一台湾有得佢。 嗯。 共产党唔肯统一台湾㗎啦。 你唔好担同佢担心埋佢嗰筆。你而家最担心就俾一个假嘅普选我哋。跟住咧，我哋做咗橱窗，话俾台湾人听我哋得嘅，跟住再话俾西藏人听一国两制系成功，话俾新疆人听一国两制系成功。屌你咪帮共产党一大网扑街，屌佢有咩傻俾你啊扑街，又唔系俾你做行政长官， 俾台湾俾呃沟到咩？ 台湾醒过你啊，大佬！ 但系问题就系你明系假货啊嘛， 系啊， 系好呢节时间差唔多，下节翻嚟。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阿 Sam、张旭文、欧乐谦，一个介绍日本文化嘅节目《火烧万世桥》。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敬翰。 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 Roger、 史提芬。 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 咦，买齐跑步汽水看戏啊？ 嘿，买齐跑步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啊，阿土，翻翻嚟呢集呢节，我唔知系咪 last 一节啦，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嘢想讲嘅，其实。 因为你太多题目定咗未讲晒。 系，往往都系咁嘅。呢样嘢阿边个阿淡咧，佢有先见之明。阿淡其实佢同我哋做嘅节目咧，有一样嘢讲过，就系、是、话，你通常你做节目咧都系咁嘅，你预备十样嘢，你最后尾你都系讲两三样嘅啫。是 特别系阿淡啦，即系上次我哋星期二呢个党国笑谈、其实我求求其其噏下嗰两个女，哇，淡几捻兴奋啊！之前我起码讲咗十分钟以上，但 一讲到女咧，佢就 unstoppable 噶啦， 冇计喎，沟女无数系咁噶咯， 佢讲啫， 你信唔信？ 呢个真系引证唔到， 佢话啊嘛，你只系佢信嘅啫，系咪先？ 唔系嗱，阿土，嗱，今个礼拜啦， 又讲女嘅料嚟噶。 我都未讲，你又知我讲女，唔系都系讲女，但系女咧都系个引子嚟嘅啫。嗱、呢排就即系个个都讲洋肠啦，喂，洋肠系咪好过本地肠好多咧？即系嗱，呢件事我哋就礼拜一呢个卢汉花生都讲过啦，系咪？即系嗱，呢件事咧，我最多只能够讲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个港男咧就真系最卵废。唔即系你有乜可能你 唔系听讲话嗰个唔系港男嚟喎，起咗底咯又 系咩？又起底啊？ 新加坡华侨啊，会话 系咩？ 屌咁柒！ 唔係、我真係 喂新加坡仔係咁長下，你話我 係咩？ 你問我，即係我都覺得係啊！我開頭有少少懷疑，喂，屌你乜嗰啲去慣蘭桂坊嗰啲友仔， 唔係喎， 即係嗰啲醒目噶嘛，大佬幾時得幾時唔撚得，咁咪咁俾人玩。 你冇理由條女俾人攬 Q 住，你仲拖住隻手唔放㗎？咁 自己冇曬反應咁係咩？ 唔係啊！俾人攞咗條女之後，屌你！即係佢抱頭大，即係佢又唔係大哭啦！屌你！即係其實好撚冇癮咁樣樣。 He was very angry 咁樣，嗰條女講。 有撚 angry， 佢 angry 都唔撚敢啊！呢條撚樣。 咁酸嘅啫。 喺 Facebook 啊，喺 Facebook 啊，唔係喺 Facebook， 喺 YouTube 啊，俾大陸佬串啊！如果呢兩條鬼佬喺大陸，一早入撚咗醫院啦、啊！即係哇！即系你当堂冇撚晒人， 唔系啱， 我就想 comfort 下咧，大家啲宅男，你应该咁谂，去得兰桂坊呢啲地方咧，就通常咧，即系我哋都系会沟鬼妹，即使你天仙咁靓嘅李嘉欣，我都系会拣咧，即系呢个嘅鬼婆嘅，系咪？因为点解咧？你可以个 CV 个 profile 系靓啲啊嘛，所以唔好 take it 太 serious 啦。你即系讲嗰个嘅屌民族战争咁仆街，你咪癫噶？屌有关民族史仆街，屌你个即系喂！我后屘我都系 buy 呢个唔知辛苦俊咧，定系边个啊？佢話你即係將嗰啲女人咧，佢有個選擇權利噶嘛，大佬。係，我揀羊腸咪揀羊腸咯，我中意揀華腸咪揀華腸。 所以咪話即係有啲人話 多鳩魚，真係係咪？ 即係你食你啊，我食我啫嘛。 喂，喺嗰個咁嘅 environment， 喺嗰個 scenario 裏邊。喂，大家知道去蘭桂坊嘅目的係咩㗎？係 啊，互通有無啫嘛，其實都係經濟活動嚟㗎，係咪？ 喂，大哥，但係咁講喎， 奇貨可居，鬼妹，喂你阿龍啊，你去到你揀咩啊？ 梗系鬼妹啊，讲咁多废话。 系咯，即使个鬼妹好鬼丑样，冇乜身材。 嗱呢样， 你话俾人听以后，哇， 我阿龙啊，都困到鬼妹啊！ 嗱，所以嗱，你嗰啲咩啲鬼佬咪识食咯，即系你嚟到香港，喂，你话俾人听去香港旅行，喂，你梗系要食啲当地嘢啦，系嘛？你如果唔系，你点样叫去个旅行啊？系咪？即系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去日本啊，佢哋都系周街食啫嘛，佢周街溜人啫嘛。 Exactly. 但系日本妹咧就有吉屎啦。即系喂，周街溜人哋，哎 ，I love you，I love you。喂，起碼有條友啊，真係撥開你嘅手啊，係嘛？ 咩？所以咧，其中一溝女一個最重要嘅一招，就係你要肯 try， never say die， never say， 即係點解咧？你永遠都唔會話你自己係輸嘅，因為點解你試一百個總係中一個，即係正如我哋街頭派單張咁，屌，即係老實講都係一百個， 係啊。 喺自己嘅本區，梗係會接多啲咧，有多啲，點會唔肯採你噶嘛？咁、但係你唔 try 呢下嘅時候，你點會得咧？所以嗰兩條鬼真係叻㗎，係 啊， 仲買埋自己咩 California 係嘛？好似係嘛？加州嘛？ 有一個係咩㗎？有一個 瑞典啊， 瑞典 嘅。不過我就鄧嗰兩條女再加呢條仔咧，其實事後咧，我覺得就即係 好大鑊嗱，因為俾人起 有啲慘啊， 起咗底 係 咯，使唔使咁啊？ 嗱，一個就係 咁撚盡啊， 一個就係即係嗱呢個叫做IAT 啦，係咪教院畢業啦？係 啊， 教員我唔知畢業我唔知啊，即係起碼就係、 讀緊啦，或者 教英文啊，叫做係喂咁教得英文應該都唔差係咪？ 唔係，所以佢咪教英文都 OK 啊， 即係叫做係。都叫做精英啦，叫做系 精咩英嘅屌， 不过去到 I A 就好难讲，唔知啊。嗱，呢个我唔敢讲。 Bachelor of Arts， 嗱，因为其实有啲人咧真系即系系想教书先入去嘅。嗱，另一个就系国泰啦，系咪？ 啱啱做完 training， 系啦， 就谂炒噶啦，九成系呢、這个都会屌呢位，冇，喂，大佬你影响公司形象， 好捻大镬。 你即系话我啲空姐全部真系即系周围喺度做飞鸡啊，真系。 但系问题，如果你要搵个第二份工嗰阵时候，喂，我系个老细。我除咗攞份 CV 即係 vet 你之外，喂我都上網睇下究竟你嘅私生活係點樣㗎？ 咁、但係我覺得咁又即係將人哋嘅 private life 公諸於世。 但如果呢個 private life， 例如喂你因為做過呢件事影響公司形象而俾人， 所以最近我睇到一段咧就話歐盟啊係嘛？ 係啊， 歐盟好似有個決定就係話咧，對於呢啲咁嘅網 洗底法案，洗底法案即係叫做 the law。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系啊，我覺得呢樣嘢重要，尤其是對一啲一般嘅民眾嚟講，冇理由我即係犯咗一次事，係嘛？你就將我又唔係public figures，public figures 就算你話了 to be forgotten， 你都 forgotten 到啦， 係啊， 係咪先實記得啦？係咪？咁但係對啲一啲普通嘅即係有啲嘢八卦嘅嘢咁樣。喂，老实讲，你攞翻嗰个 case， 都系一个八卦嘅嘢嚟嘅啫噃，个拣羊肠咁跟住去到床度，咁就耻笑嗰条新加坡华人 系 华侨， 咁 有咩咁值得，即系大家永远记住呢两个人 咧？嗱，其实 或者记住埋呢条鬼仔咧， 讲紧呢条法例咧，嗰、那个即系叫做背景先啦，龙系咪？ 系啊。嗱咁佢法例系咁样嘅，话说有个西班牙佬咧，咁佢就不断咁真系求职，然后就发现女士即系永远都揾唔到佢心仪嗰份工啦。咁佢揾翻个原因，原来就系佢 Google 打字个名嗰阵时候，就发现到咧佢十六年前啊，咁佢俾人即系因为吉破产，佢间屋要俾人拍卖嘅嗰件事咧，就上咗喺 Google 好容易俾人 search 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咧就怀疑紧佢自己本身嗰个理财能力，咁所以就揾唔到工啦。咁所以咧佢就 唔系同埋鬼佬系对于 bankruptcy 呢样嘢咧好重视嘅。其實 bankruptcy 牽 涉你 integrity， 冇錯。你喺財政上，即係我借你完你錢之後，我唔還啊。 係啊， 咁所以呢件事咧幾大鑊。 係啊 ，credibility 啊嘛。啊，系， 但系问题呢件事就已经系经过咗十六年，咁某程度上你话佢应该要有翻一个 rehabilitation 嘅机会噶嘛， 过去噶嘛，系咪？ 系啊， 即系其实当日嘅疏忽或者当日嘅过失，喂，其实系唔等于我即系其实生命嘅全部噶嘛， 系 咪、 啊？ 你就系因为咁样，喂，我成世行衰运，就系、是、因为一次嘅破产就成世行衰运，喂，即系尤其系喂，你好似就唔系喂，未必系一定系个人嘅即系嘅理财能力嘅问题噶嘛。嗱、啊，好似好简单就系03年咁嘅沙士，你 08年金融风暴， 系啦、啊，咁喂，即系唔系即系尤其系即系沙士嗰期啦，好多负资产啦，搞到要即系破产啦，喂、咁呢个其实系同个人嘅能力其实唔系，即系其实未必系一 关系 噶嘛。系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喂，令到你成世行衰运嘅，喂，我就 系 因为当年想置业啫， 系啦，咁我咪贪心买咗来迷债咯，因为迷债嘅关系，搞到我俾人申请破产，但系问题呢一样嘢以后影响到我搵工，影响到我份律师或者会计师牌，咁点算啊？ 不過會計師會有呢個問題嘅，會計師如果你犯嘅罪行同 integrity 有關咧，你都唔可以，尤其是財務上嘅，都唔可以即係執業嘅喎。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 唔係，但係唔係啱啊？喂，因為 或者佢個權力係擺翻俾個工會，由工會再決定你應唔應該即係俾你accept 你咯。 係啦，嗱，即係再講落去。这个亦都是很模糊的一样东西，究竟这个 privacy 同埋你自己本身嗰个 public integrity 其实好模糊的。例如如果你嘅婚外情对象是你即是你嘅客户，喂咁点算，而因为呢一样嘢影响到你嘅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咁点算呢？ 嗯， 喂，所以 right to be forgotten 呢一样嘢其实系好难做嘅， 好有争议性。但我又觉得咁，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容易到咧，喺 Google 啊、Yahoo 咧， 系 例如我攞翻嗰两条即系羊肠腿 系 嗰个例子，咁我觉得呢啲 case 应该 be to be forgotten 啊， 因为嗱，如果你问我真系要去揾嘅话，例如我做一个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系啊， 我要去 check 嗰个人，我哋有 business intelligence 噶嘛， 嗯， 我要 check 呢一个人嘅 background， 系啊， 系嘛，喂，你咁你bankruptcy 有 order 嘅，咁你始终喺法庭里面会抄到噶，嗰啲系公众嘅资料， 系啊， 不过就唔系咁容易，你喺个网上里面 search 到， 系， 就算我借唔借钱俾你，或者你间公司又好，个人又好，咁你都有 credit ratings， 而家都有啲咁嘅公司， 专门查你嘅C4 litigation 噶嘛， 嗯， 系啊，诸如此类嘅嘢，喂，其实我就觉得。證明嗰間公司究竟重唔重視呢樣嘢咯？你請個人嘅時候，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嘅。如果你 check 到嘅時候，我覺得你更加應該同嗰個人講，你叫佢解釋下。 係啊， 即係可能我哋嗰啲即係有寬恕之心啦，即係我啲即係左膠底嚟咁啊屌， 係 膠龍底啊嘛，咁大家會叫人解釋一次啦。點解你會咁啦？係咪？ 係 咁好多人信你。把口噏嘅嘢嘅咋，你 嗰 阵睇到你有冇眨眼啊？ 嗱，即系好似当年陈健康咁样啫嘛，佢点、 啊、 样对屋企人啫、啊，大佬，即系系嘛，即系最后尾嗱，佢搵翻份工几困难，但当年都未有 Google 啊。 系嘛？到底系咁样喎？ 系啊， 唔系天真娇咧，仲有系咪先？ 系嘛？即系呢个唔关嗱。其实而家喺欧洲嚟讲咧，其实主要嘅争议咧，其实系两个意见嘅啫。第一方面就系其实嗰个叫做系 privacy 啦，个人嗰个即系私隐权啦。 系啊。 另一方面就系其实对立嘅，就系讲嗰个就叫做喂，你嗰个言论自由嘅问题。咁、 啊、 其实咧。喺歐美，即係其實歐洲同美國咧，其實係代表咗呢兩邊嘅意見。美國就覺得啊，呢個言論自由係至上嘅， 係啊。 而呢個歐洲就覺得 privacy 係比較緊要嘅，係嘛？嗱、而我覺得就係、 知情權咯，或者 係知情權，尤其係喂，同埋你有啲人。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犯事 多余啦， 或者有个过失嘅时候，佢嗰阵时未必系名人嚟嘅。 即系所谓知情权个意思就系话，喂，咁我呢一生人 系 总有好多污点嘅， 系 咪先？咁点解天主教会走去告解先得噶？ 吓、所有赎罪券， 点解或者基督新教嘅就会即系向上帝祷告、希望佢宽恕？喂，大佬，喂，讲呢个地方仲边有争议？你话中国人社会，我就觉得咧，大部分咧。即系呢啲嘢咧都系八卦， 系 啊， 花生， 嗯， 系啊， 系嘛，即系大家即系茶余饭后笑一笑，但系你对人哋好大影响， 我知系， 系嘛， 嗱，原 即系嗰两条女假设系咁讲，佢点出嚟蒲啊，大佬，真系大镬喎呢次，喂，又唔会影响到你。 系啊， 系咪？我中意羊肠定系中华肠关你春事咩？大佬系咪先？你自己民族主义上头啫，仆街，系嘛？唔系佢亦都有权拣咩嘅，不过系你嗰条新加坡华侨啊，我当新加坡华侨，你都费事踩啲港男屌，屌戆鸠啫嘛，根本就唔应该有一场戏啊出到嚟嘅，根本就系、是， 唔系啊， 但系你又将佢变成系一打佢嘅名，扑街你次， 系 佢咩事？ 尤其系高登啲起底组 咧， 大佬啊，真系。 系嘛？ 但最惊一样嘢就系香港，即系香港政府喂跟足呢啲咩 right to be forgotten 嘅时候， 呢、這个稍后再讲啦。其实而家咧，即系其实喺起码欧洲嚟讲啦，或者其实系 Google 其实系好捻 concern 嘅。嗱，你 Google search 啊，佢自己本身如果佢要帮你做呢咁嘅嘢咧，嗱有啲人即系佢自己本身嘅私隐需要保护嘅，喂我要查咗佢名，喂譬如啲陈健康事件，我要查 Q 咗佢嘅，唔系呢个唔系唔得。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有啲人去 request 嘅时候，佢要即系要即系要要请啲人去处理啦，系咪？ 系啊， 系嘛？即系呢啲处理呢啲咁嘅嘢咧，其实系纯粹系即系应付法律。呢啲系即系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叫做系call center 嚟嘅，即系要使钱嘅。屌呢啲，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唔会好积极去做先啦，起码就嗱喺 Facebook 就有类似咁嘅情况啦。嗱 Facebook 我哋成日。 咪就係話屌你要即係如果有啲人啊 post 啲即係鹹相啊，係 啊， 係嘛，即係你要舉報㗎嘛，有個舉報機制㗎嘛。但係 Facebook 嘅處理方法呢，佢就係用一個最便宜嘅方法，就係、是、話一人舉報就即刻處理咗先。 cut 咗先算。 係啦、 啊。因為佢怕有 civil liabilities 㗎嘛。 係。 因為點解呢，你俾佢繼續發放一啲錯誤嘅信息、淫褻又好，或者係假嘅信息嘅話， 係。 或者係侮辱人嘅成分嘅話，佢梗係要防備啦。但我就覺得其實而家社會嘅機制係足夠嘅。即系你资讯科技发达去到一个阶段咧，大家冇晒私隐咧，或者大家冇晒即系呢个尊严啊，因为俾你喺度起底嘅话咧，其实系对嗰啲人系唔公道嘅。 唔系， 因为点解？就算你公务员都好，系而家特区政府 唔系我专业套 勾下勾下啫嘛。即系你谂下林奋强啊、陈茂波啲神组，你做品格审查嘅时候，你赤捻咗啦，即系成个机制有问题。你唔通我真系靠 Google 去 search 咩？你买咗边块地系咪先？你究竟有冇利益冲突，大佬？系嘛？嗰陣時候嗰個另外一個邊個啊？後屘辭咗職行政會議做 做 市建局嗰、那個市建局嗰、那個 嗰、啊那個 喂嗰啲又冇理由 check 唔到 張 振遠，張振遠嗰、那個財政狀況又 check 唔到，有冇搞撚錯啊？係係嘛？如果你間公司真係咁撚大嘅，你自己有 business intelligence， 自己使啲錢啦、啊，去 check 下我請唔請嗰條友啦、 啊， 係咪？喂，使唔使你走去 Google、Yahoo 度 search 啊？嗰啲咧？全部都係低下階層嗰啲人，係、冇權還抗你嘅人，係、咪？ 係啊， 因為正如我攞翻我個 case 咁，黃老邪係咁鳩吹，話你去個新花都冇證冇證據，屌你咩？我去做咩啊？喂，如果有呢條條例，我就傻啦，大佬，我即刻鏟撚咗佢啊！包括佢哋聲音都可以告鳩佢，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告鳩佢，你有 cause 噶嘛？你仲撚大鑊嘅政治效果就係本來冇人知嘅，屌你咪全世界都知，仆街！ 要證明你有冇去新花都啊嘛！ 喂，大佬呢個違反咗 criminal law 嘅原則嚟噶嘛？大佬應該你證明我有去啊嘛？唔係我證明我冇去啊嘛？ 嗱，我即係唔係我唔懷疑你，即係其實我唔反對你頭先講原則嘅問題。 所以我作為一個即係網上曾經俾人欺凌過嘅受害人咧。我就觉得呢人系值得同情嘅。 哦，即系其实你系身同感受啊嘛。 系啊，喂，大佬，你嗰啲喺网上世界鸠吹一大轮， 系 都唔知系坚定流嘅嘢。 系嘛，即系你俾个老萧就话 ban 佢 account， 系嘛？屌， 唔系点啊？喂，大佬，喂，所以我觉得欧盟呢个法例咧，某程度上尊重嗰个个人。 系， 你个知情权老实 讲，嗱， 你八完一两个礼拜算鸠数啦，仲记住人嘅名做乜鬼嘢？攞晒人啲相做乜鬼嘢啊？ 系， 系咪先？ 唔系，但系你要谂下就系话，其实 practice 呢个 law 嘅时候，即系其实你对好似 Google 咁样样啦，即系如果有嗱，好似 即系可能有个网上法庭。即系犯啊犯少少就 唔系咁样嘅。 咁其实你牵涉好多，即系叫行政嘅，即系administrative cost 啊，同埋即系其实你嗰个系咪真系 just 咧？你真系要做嘅时候，系咪真系 just 咧？系咪嗰个 feasibility 嘅问题？ 即系啦，再 同埋有啲责界 case 啊嘛，系嘛？即系其实好简单就系话，喂，你会唔会俾人滥用咧？即系嗱，好简单就系话，喂，你梁振英佢要选嘅时候，哎，屌有啲嘢咧，哎，我以前嘅过失，屌你即系，我要咩嘅？ 僭建啦， 僭建啊，嗰啲乜嘢嘅？ 唔系，所以我有区分嘅，公众人物或者你咁 important 嘅 position 里边咧，咁你梗系要 check 啦。你政府就算你冇呢个网上世界，佢都要 check 咗噶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一般即系小市民大众嘅，你冇理由即系俾人咁样玩法噶。而嗰啲系完全 unrelated 嘅， 但 系 好难， 公众系 unrelated 嘅。即系你话我嘅嘢，你写我嘅嘢系冇 proof 嘅， 系啊， 即使有 proof 都好，我有权要求删咗佢啊， 系啊， 系咪啊？佢写我，大哥， 喂，但系咁， 即系你起码你话，即系而家你即系你第一样嘢谂到嘅就系叫网上法庭啦，系咪？ 系 啊，但系其实嗱，你会唔会又要呢个 Google 去即系承担晒所有嘅叫成本先，定还是系政府去做呢样嘢先？即系呢个就系叫做系实施嘅。 我只系 唔系咁样做 Google 咧，就一了百了噶啦。 我觉得只系一样嘢啫，即系你唔应该为咗你嘅八卦同埋花生， 系 系即系令到一个人即系咁样嘅尊严都冇埋啫。 系 系嘛？因为如果你系一个即系追求西方文明嘅社会嘅人嘅话。大家个私隐好重要，是即系我有啲嘢中意，有啲咩唔中意，唔应该俾你知噶。我有权保密啦，系咪？At least有权即系做呢样呢画呢条线噶嘛。我唔系公众人物，因为公众人物就食得咸鱼抵得渴。你要 check 我嘅话，欢迎，系嘛？最好添，系嘛？因为对公众嚟讲有知情权， 系 同埋有公众监察。 唔系，其实嗱，阿土我最 普通人就算啦，系嘛？唔好搞人哋啦，玩完一两日。拜拜啦！即系好似嗰条 Betty Wong 咁，你咁样起，喂，我真系觉得于心不忍。就算你讲翻嗰个空姐同埋嗰个咩 教学院， 系咯， 喂，玩完算啦，系嘛？即系大家当茶余饭后笑下，又冇公共性。 嗱，大阿土，嗱，今日嘅 Nobody， 你唔确保系明日嘅名人嚟噶嘛？ 系咪？即系你譬如好似你而家你选任，你唔好话选总统啦，你选任何立法会议员都好，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之前佢都可以系一个 nobody 嚟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其实嗰啲过去你点样去界定同呢个公众利益有冇关？ 即系好似 即系呢个其实嗱系一个问题。嗱，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好惊咧，政府咧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啲咁嘅私生活同佢嘅 public life 有咩直接嘅关系？ 嗯 嗯， 系嘛？系我哋将佢 related 住佢啫。即係有啲人話法國就好撚過分， 嗯， 法國啲無論啲即係國會議員啊、總統啊，點個個都係好多情人嘅，因為法國人咧就分得好清楚嘅、，public life 還 public life，private life 還 public life， 搞到咧就最後你記得有一個就俾喺去到美國嗰陣時候嗰、那個歐盟。嗰、那个咩财长定系主席啊，俾人屈咗佢，即系非礼咁，搞到法国咧丑捻到不得了咁样，就话法国人纵容呢啲人出嚟咁样。 其实我最 即系我又唔觉得佢去到咁极端， 系系。 但系个问题，我始终觉得即系你个社会系识 make 呢个 judgement 噶嘛， 系 去 strike 呢个 balance 咁。 系唔系？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一个 public figure 佢过咗好耐，佢成为咗一个 nobody 嘅时候，佢再揾工，佢当年嗰啲嘅公众嘅过失，然后俾佢老细揾翻出嚟，然后就话唔请佢嘅时候， 咪好唔抵咯。 但系问题，如果你嗰啲咁嘅嘢真系牵涉到公众利益，即系例如 公职咧，又 系啦，例如即系呢个高铁嗰两个负责人阿周大仓同埋阿韦达成，喂，佢隔咗十年之后，佢走翻出嚟揾工，然后佢即系利用呢个 right to be forgotten， 就去到 wave 咗佢自喺 Google 入边就铲咗佢当年喺高铁过失咁点算先？ 唔系，所以嗰啲系 private life 定系还是你嘅公务啊？ 唔系就 要区分， 即系如果立咗呢个法例之后，你要有人去 judge 啊嘛？ 系啊，你就要写得好清楚啦。 系， 系咪嗰啲系我 private life 嚟噶？ 嗯， 系咪？嗰啲唔系我嘅，即系 嗱，我相信欧盟系冇问题嘅。欧盟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民主，即系其实系一个民主嘅 community 啦，即系国际上面系、嗯。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系好惊咧， 香港 系啦。如果你话香港，哇，见到喂点、啊，原来可以用 privacy 呢样嘢嚟 override 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叫做系freedom of speech 噶、啊。 咁呢个危险啦， 呢、這个又好捻危险、啊。 你话我相信一个民主社会里边咧，系识得去strike 呢个 balance， 系啊 ，make a balance。但系我唔相信咧，如果系独裁社会里边咧，变成当权者咧。将佢民过识非嘅方法，呢个系危险 嘅。嗱，因为其实嗱，政府咧，即系特区政府咧，唔系冇咁嘅前科噶。屌你，佢自己本身佢之前咧，佢咪而家咪就系话谂住立法咧， 系啊， 吓、啊、即系反即系立法即系对付啲跟踪滋扰嘅人啊嘛，就因为保障嗰啲人嘅 privacy 啊。 仲有就系要收紧查册，可以查到董事嘅资料。 系啊， 系啦、 啊，即系 in the name of。对呢个即系 privacy， 即系啦 privacy， 或者系叫做一个文明啦，叫做系政治上面文明啦 ，privacy 系，咪、然之后去做一啲嘢，喂系立心不良嘅，系限制言论自由嘅，喂呢样嘢就好得人惊、啊，我觉得就因为你香港系介乎一个即系其实大陆同埋一个国际社会之间嘅一个界线嚟噶嘛， 呢、這个就系我哋香港社会嘅矛盾， 系啊 系啊， 好明显啊，就系、是、因为你一个独裁嘅政府、大家对佢冇信任，所以佢做乜嘢咧，你都觉得咧佢系即系借呢个机会系逃甩， 系啊，你完全唔相信 你当权嘅人， 系啊， 点解你会头先讲嗰个董事嗰个咪就系咁咯？ 系啊， 其实全世界好多欧洲嘅国家又好，好多逃税嘅天堂都好，全部都系保障呢啲人嘅 privacy 噶啦。 系， 点解香港啲人特别咁紧张？屌，我想 check 又 check 唔捻到，都唔知你有冇洗黑钱嘅，知唔知你有冇借呢个机会即系大陆攞嚟贪污嘅？ 系啊， 咁咪出事咯。 系， 就因为你对你政府唔捻信任啊嘛。 咁问题。你政府真係好多前科喎，你諗下宋最近嘅宋林，去到之前嗰个咩发展局助理何建宗，喂佢哋本身喂你好多嘢咪查，如果唔利用 Google 去 search 翻佢哋本身嗰啲咁嘅 access 嘅 话， 是是我係作为一个叫做係即係一啲高登仔去监察，高登仔唔一定揭人隐私㗎，即係起码喺公共事务上面佢都会即係其实係即係对呢啲咁嘅 public figure 呢即係有一个叫做係监察嘅作用㗎嘛，係咪 係啊， 即係好 一时一时呢 唔系，但系 唔系 有时佢系发挥到作用，即系嘛？ 2010年反高铁嗰阵时啊，独媒如果唔系利用高登将好多嗰啲当年支持高铁嘅嗰班立法会议员嘅利益冲突揭出嚟啊，点会有人真去包围立法会啊？ 你就将一啲有 public record 嘅嘢就变成起底，你就咁样混淆咗啊，因为你头先你讲嗰啲，你所有西嘅例子，其实嗰啲系 public record 噶，已经唔系嗰个个人起底，我讲紧就系、是。 即係如果兩條女咁樣，你唔抵把撚咩？即係起完八完之後，唉 ，delete 咗佢啦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啦咁樣啫嘛。 係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係邊度啊？ 我明，我明， 唔係涉及到公眾即係範疇嘅嘢。 係啊， 因為你嗰啲嘢，喂，你點投票記錄，使乜高登仔抄？即係你真係去立法會有信心？係 講緊佢自己本身私人佢手握嘅資產點樣影響到佢自己本身喺高鐵入邊嘅投票意向？ 我覺得呢樣嘢緊要嘅。 係啊。 即嗱，当然，即高登仔， 我就话俾你听，而家香港嘅社会有足够嘅 mechanism， check 晒啲嘢出嚟嘅， 系 ，OK， 你买咗咩？你边个名下有咩楼？系，你属于边间公司？除非你喺海外注册，OK， 如果唔系，就海外注册而家都爆晒出嚟啦 ，KPI 嗰啲都 ，anyway， 喂，我哋本来仲有一个 topic 嘅，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好唔好？ 好，好 ，OK。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咦，买晒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完成咗 80%， 你听边个讲噶？花生台而家有个动漫节目叫《火烧万世桥》，佢话战神扎古已经完成晒，可以喐噶啦。 咁点解佢冇脚嘅咧？ 咁又唔一定要有脚嘅，机械嘅嘢你唔会明噶啦。 你剛才說可以用精神感應控制，但是不知道我掂不掂啊。 上教廳網台不知道聽到什麼程度，所以我都不可以判斷。 是嗎？你都挺老實啊。 對不住啊，上教，我不是安慰你啊，不過你上花生台應該聽到的。 多謝你，麻煩啊。 日本文化共冶一爐，阿 Sam、張毓民、歐樂軒，火燒萬世橋。 咪啦，暂时喺香港，点会咁啊？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我是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嚟呢个加时版嘅大军阀，因为本来咧我哋预备咗个 topic 嘅，阿 Anthony 你嘅坚持咧就要讲今日苹果嘅头版啊嘛，系嘛？ 系咩头版咩？我唔知啊。 系啊，今日头版嚟噶。 系咩？我 即系男啊， 因为我睇咩噶嘛？我睇呢个苹果网噶嘛，我唔会睇佢睇，即系我唔会睇报纸档啊。咁啊嗱，即系其实就系呢、這个越南反华啦，系咪？派华派华嗱试完啦，我真系觉得好奇怪，系好离奇嘅，其实成件事系。 系啊。 点样离奇咧？因为成件事其实是国家层面即是矛盾嚟㗎嘛。 係啊。 係咪即是其实由呢、這个即是中国即是喺呢、這个即是南海 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嗰边即是搞个转油台去挑衅呢、這个即是越南㗎嘛。 係啊。 即是我唔明白呢点解会系即是对于即是当地的工人呢系会挑起咁大嘅即是有咁大嘅诱因去令到你上街。 阶级矛盾。变成一个阶级矛盾，呢、這个系通常喺共产主义国家都系， 系啊， 独裁国家通常都系咁嘅。 唔系即系嗱，好简单嗱，好个情况咧就好相似大陆，即系嗱呢啲国家矛盾咧，嗱譬如好简单就系话咧日本，即系日本咪即系成日拜靖国神社啦，系咪？你拜靖国神社，咁其实呢个国家系可以令，即系喺中国呢个国家系可以发生到件事情，就系话喂，纯粹系国家嘅矛盾系会。 喂，动员到咁 Q 多人去，即系针对日本仔嘅， 系因为呢个社会嘅矛盾系需要揾个出气孔啊嘛， 无处发泄嘅问题。但系咧，你一个独裁嘅国家或者共产主义政权，又系时间共产主义政权嘅国家，你基本上冇人嘅基本嘅自由。 嗯，系啊， 所以你会一定会咧系利用呢啲咁样嘅 issue， 政府系撑嘅，咁你咪出嚟搞咯，啊，或者背后政府根本就系借呢啲机会嚟煽动你啲群众啊嘛。 嗯， 即系你越南政府咪 exactly 一样咯。如果你话即系因为中海油，我唔知个目的系咩啦。我其中一个估计咧，中海油可能系谂紧佢啲股价嘅问题， 系啊， 系嘛，为开发即系试探下啲油田，即系话，诶，我哋有啲嘢做下咁咧，即系话，因为佢好似咧，我冇理解错咧，中海油咧， 嗯， 即系嗰啲油田咧，基本上都系已经开始唔够， 枯竭吓，系啊， 开始枯竭噶， 系啊， 咁所以积极去揾一啲即系一啲 source 啦，系嘛？ 唔系因为中海油本身系集中喺东海噶嘛，咁所以佢而家系要喺南海西沙嗰度揾翻一个新嘅 feel， 就走去 recover 翻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讲翻越南佢自己本身，佢一直喺南沙同埋西沙嗰度都有翻嗰个争议噶嘛。但系点解零零四四系今次先至走去搞一个咁大规模嘅排华运动呢？ 我又觉得有几个层次可以分析嘅，第一个层次就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就系话你用爱国主义嘅旗帜，其实政府系动员啲群众， 嗯， 去作为佢嘅工具， 嗯， 系都系独裁国家里边不爽嘅嘢嚟噶啦。Anton 头先你举个例子， 系大陆啦， 钓鱼台又好，系嘛，参拜靖国神社又好， 系啊， 系嘛，笑话嘅就系地方就系啲群众动员咗出嚟之后咧。你又要撳翻佢，一發多收十啊撲街，跟住你咪鼓勵啲人走去美國領事館訂雞雞蛋咯，訂撚完第二日之後走去排隊攞 visa。 佢好嘢就係， 真 係越南好嘢喎，即係其實係學呢，這個即係其實中共咧，即係共產黨嘅祖師爺咧，係學都同樣嘅招數咧去對付翻佢，真係。喂，你都有今日啦，撲你個街啫，係咪？唔係即係嗱，我覺得奇怪一樣嘢，喂，點解係工廠工人先？系点解系工厂爆起先？ 劳资矛盾好严重， 系 忍咗好耐啦。 你越南政府即系同老共一样，好似八十年代中，佢哋迟咗十年到就搞呢个改革开放。 系， 嗯，系啊。 咁就引入外资， 嗯， 咁你即系剥削自己本地工人啦，引入外资，所谓嗰啲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系啊， 系咪？你梗系话税务优惠啊，人工又平， 系啊， 嗰啲咁嘅嘢啦， 环境又唔使理啊，咁嗰啲啊。 最惨就系台湾嗰啲台商啫嘛，屌我同。老共其实冇关系噶啦，你喐中国同埋中共嘅，我系台湾嘅，屌人哋你捻得你， 佢仲屌佢仲搞埋啲贴纸啊，扑佢个街，之后呢个外交部就话，哎，你嗰啲台商记得要强调自己系台湾人，系嘛，即系然之后喺嗰、那个即系个厂门口咧，即系好似逾越节咁捻样啊，即系其实我 冇捻用，我话俾你听，就算你话好似逾越节咁，即系摆个咩话有高扬出嚟， 有高扬，然后咧喺门框嗰度有红色，系啦，就冇人理你噶啦， 冇用嘅，因为点解？中国政府咧系 claim 咧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啊嘛，咁越南系即系话晒都系同阿爷系相对以前好 friend 噶嘛， 此其一， 其实根本就系即系志在沛公，志在台湾啊！屌，喂，根本上其实政府同埋嗰啲人，即系其实嗰啲示威嘅，即系嘅人啦，即系其实系各取所需啫嘛！屌你，嗱，你有你反华。我有我反老细系咪？喂，即系其实嗱，基本上嗱，我觉得啊，这个 now 咧就真系做得好即系其实做个报道啦，就访问个台商，唔系即系访问个港商啊。 系啊， 其实香港嘅商人其实佢受嘅破坏其实唔大嘅。 系啊， 吓、啊，即系其实佢就话， 所以当中系有个劳资矛盾喺度。你记得啦，当年啊 ，iPhone 啊， 嗯， 嘅郭台铭， 系 富士康， 系啊， 搞到几多人跳楼啊？ 系啊， 即系其实你睇到台湾嘅有钱佬。台灣嗰啲老闆， 嗯， 係好剝削啲工人噶嘛。 誒， 屌你咪做你係九 seven eleven 咁撚。 分析 啊，土你知唔知點解啊？知點解啊？知點解佢哋刻薄啊？ 因為契弟咯。 唔系呢一样嘢啊！ 唔系有啲嗱，有啲讲法就系话，原来佢哋请好多 共， 佢哋请好多六干啊，即系请好多大陆人啊，佢哋系咁。而事实上，即系其实台湾喺嗰边嘅投资咧，其实系几大嘅，其实系最大咧，起码就系话，即系 多过香港，多过大陆 啊。系 啊， 台湾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喺即系越南嘅投资咧，系排第四嘅，即系外商投资嚟讲，大陆系排第七嘅。 吓、啊，即系所以，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就系话即系嗰个劳资纠纷、劳资矛盾，咪梗系即系屌你对，即系针对我哋最大嘅老细啦，系咪？ 系啊， 啊喂，咁然之后，喂，你呢个台湾嘅外交部就喺度话，哎，你记得用自己台湾人仲扑街，其实仲死得咁两全 坐玩咯， 系嘛？ 因为台湾嘅老细、即系契弟、刻薄，已经系出晒名啦嘛。 唔系，系因为佢哋惯咗咧当兵嗰种模式啊，你见到咧， 好有 discipline。 系啦，台湾嗰一种经营模式，即系开厂嘅模式系点样咧？ 但其实国台名代唔代表到大部分嘅台湾厂， 我估都虽不从 唔系，佢系 typical 嗰类型嘅嘢嚟嘅。你见到富士康或者你见到越南入边嗰班台商系点样做咧？首先就喺山卡拉地方嗰度买一块地，就然后咧搬晒你班工人入去，每日嘅生活模式咧就系 即机械式嘅生活模式， 系啊，你完完全全冇任何交流啦。 日日都系 routine 嘅，即系 predictable 嘅，系 啦。 啊，屌，即系其实即系好似以前啊，即系呢个，即系总之系即系你完全系即系冇新意啦。其实你咁嘅人生其实咧冇人系嘛，唔系即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嗱呢个台呢、這个 now 咧之前做嗰、那个即系其实个访问啦，其实都讲过就系话，喂香港人。其实相对于台商嚟讲咧，系比较理性嘅。其实系 系啊， 吓、啊，即系你起码唔会话咁刻薄，系、嘛？即系嗱，而家佢哋就话嗱，其实唔禁止咩噶？其实而家即系揭出嚟就系话唔禁止，就系话其实呢啲即系港中港台商遭殃嘅，其实原来系新加坡啦，同埋台湾嘅一啲厂咧，其实都受到破坏嘅。其实 系啊。喂，但系如果你 check 翻咧，即系例如日本啊，或者喂韩国，其实佢哋都有唔少厂啊。但系你抄翻佢哋嗰啲报纸，完全冇事喎。 咁佢话晒佢唔系属于中国一部分啊嘛。咁你越南人就睇住你嗰班中国人嚟屌嘅啫嘛。 但系喺越南人嘅 咁，当然你话有好多嘢都系个过程里边有互动嘅。咁你政府要鼓动啲人去示威排华。 系 啊，反华咁讲啦，咁你都要工人响应噶，工人都要感同身受先得噶， 系啊，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对于工人嚟讲，如果我问啊，你应该系揾翻你嘅政府啊，你个越南政府系放嗰啲 FDI 过嚟噶嘛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过嚟噶嘛，系、咪你容让佢继续即系剥削你嗰啲劳工噶嘛，你个 working conditions 即系话。个劳工条件系唔好嘅话，点解你唔问翻你嘅政府啊？你嘅法例点解冇保障？屌你仲话你自己系共产主义国家吓、以工人为先。 但开放嘅共产主义国家就用最资本主义角度嘅方法就达成共产主义啦， 系嘛？即系其实完全系即系以大陆为师咯， 啱啊，咪有越南特色嘅共产主义咯， 系啊，即系其实系一模一样嘅就系你 turn out 到最后尾出嚟。 同埋第二个层次，我觉得今次咧你不可不忽略咧，其实成个咧系中国嘅外交 系啊， 同东南亚周边嘅国家咧喺个冲突同矛盾 系， 因为点解咧？你事后你睇到嘅，即系东盟咧发表个声明噶嘛， 系啊， 老共嘅发言人即时喺度屌柒佢噶嘛，就话屌唔系关你事嗰啲嘢，系嘛？我越南嘅问题，其实咧，其实你可以睇到习近平一当权之后，基本上系全部得罪晒所有国家，因为点解佢不断系俾人围堵紧啊？ 系 点解不断喺度制造紧敌人啊？我所以话佢咧呢条友啊真系戆居嘅，乜鬼都搞。第一，你同日本仔有矛盾，因为钓鱼台嘅问题 系啊， 你同菲律宾。南沙群岛有问题， 系啊， 你而家同越南呢个西沙群岛，或者叫南中国海有问题，跟住你又同呢一个嘅，仲有边个？马来西亚吓、又因为嗰个劫机嘅事件，屌佢人哋喺度串佢，话屌你公布死因嚟，咁你公布六四先屌， 嗯， 系啊， 你基本上呢一个系同美国嘅背后借呢扎嘅国家嘅 proxy 有关系，我觉得 系、 因为美国要重返亚洲嘛， 系啊，但系问题系咪美国 鼓动呢班人？继续同阿爷抗拒对抗过，哎，头先漏咗一个台湾都系， 系啊， 你其实成个中国啊，所以你唔好以为自己大国崛起啊，趾高气扬喺度，屌你咪全部俾人围紧住啊， 嗯， 啊仆街，即系人哋八国联军嚟打揼柒你啊，仆街， 系啊，即系其实你见到 好劲啊，屌你， 你见到香港即系你嘅下千福啊，都已经系啦，屌你即系揾八国联军再去探呢个明哥，去食佢烧味。系嘛？即系搞到你，即系其实呢个中联办好捻孤立。喂，中联办你相对于即系呢个美领事，喂，真系冇咁亲民嘅，老实讲。 啱啊！屌你真系。 喂，呢个即系呢个美领事，即系喂佢 even 喺呢响应呢个佛诞快乐，真系食去呢个咩啊？去食佛诞大餐。屌你！ 喂，其实你用一个微观嘅角度睇下夏千福而家嘅手段，就系、是、好似睇而家最近呢、這个即系亚洲或者东南亚政治嗰个嘅领土纷争一模一样啫嘛。即系你用。 佢帶曬啲各國領事一齊去揾個咩明哥，係嘛？去食嘢咁， 係啊。 其實佢而家喺國際上或者喺東南亞嘅政治、亞洲嘅政治上邊、美國佬咪做翻呢一套， 係啊。 你由日本到台灣， 嗯、 到而家嘅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佢全部係同一個手法去做啊。 Even 啊，你中共嘅盟友啊，你講北韓啦、啊， 佢得一個盟友就撲街，而家喺亞洲撲街。 你講 朝鮮嗰條癲佬就撲街。 你講金正恩咧，佢之前都寫個文咧，就係話其實係唔可以盡信中共呢、這個呢呢呢個盟友噶。 唔係，因為而家所有嘅人都標籤 呢個其實係加分嚟嘅，其實係 標籤嘅共產黨係一個經濟侵略者啊嘛，佢冇辦法喺領土。 而除咗佢自己本身，佢一直鼓倡呢個利益共。共同體之外，其實喺即係 value 喺價值上面，其實係冇嘢可以 share 啊嘛。 係啊， 即係其實你獨裁嘅國家與獨裁嘅國家之間嘅友誼，只能夠係利益嚟嘅啫嘛。 所以最近習近平個講話咪講話和平。 係 啊，我哋從來咧中國咧都唔會即係侵佔人嘅領土啊，唔會攞咩著數。屌、你咩此地？ 我不接 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不折騰你們。佢、嘅意思係， 屌你真係，唔係睇緊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奇撚怪。 你越講越驚，屌真係。 唔係我驚，唔係我其實想佢繼續咁做啊！你問我，屌你咪佢繼續得罪人咯！屌你咪打場仗之後，跟住共產黨落台啊！仆街，屌。 唔係呢個 唯有咁嘅啫嘛，清朝當年都係噶。如果唔係佢真係千秋萬世啊！仆街。 但係佢係咁搞孔子學院喎、 啊，但係有咩用啊？真係冇用噶喎！喂，你睇下當年啊，你講翻歷史 係 係啊。 清朝嘅陷落就係呢個鴉片戰爭嘛， 係 跟住中法戰爭嘛，又撲街嘛，跟住輸撚埋俾日本仔嘛，吳家祥 係啊， 咁咪落台咯，係咪？你知道呢個方法就係只有靠外力嚟拆散佢啫，係咪？正如有啲軍事即係分析家認為咧，即係如果而家再嚟一次甲午戰爭，因為好似今年都係甲午啊，叫做話 係 120周年， 你試下繼續喺釣魚台嗰度搞搞震啦，你同佢日本仔喺度癲啦，屌你咪打輸咗你真係撲街啊！屌你真 係，係啊， 仲話大 所以你頭先，所以講咗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香港民主運動。即係好無奈，都係要坐享愚人之利。喂，會唔會陳太就係因為聞到，即係其實收到啲料啊？即係正如我嗰日問阿譚啊嗰樣嘢一樣啫嘛。喂，會唔會陳太就覺得，佢嗰日就見呢、這個呢個副總統啦， 做拜登 拜登啦。喂，拜登可能即係台底過啲料啫。嗱，我哋而家做緊嘢㗎啦。系嘛？屌你真系共產黨制倒台噶啦，系嘛？ 咁你就爭取多啲咧，屌你我就會問拜登。 唔係啊，咁你嘅陳太嘅作用， 你一就話我哋唔使咁辛苦，唔使佔領中環啊！屌 呢樣嘢，我可以幫陳太完，即係其實解説到。喂，陳太可能就係個角色就係要到嚟麻醉呢個共產黨啊嘛。即係如果佢麻醉唔到佢嘅話，你點能夠坐享愚人之利啫？ 哦，即係話俾共產黨聽，美國咧都幫緊你手㗎。 我哋係 我啊唔係好信，屌你阿爺一定係對呢個美國佬咧，即係恨之入骨入嚟。 係咩？ 係啊， 重返亞洲。再加你 喺 不斷喺度挑動呢個周邊嗰啲小國喺共產黨嘅角度，因為佢覺得自己大撚國啊嘛，佢哋咪小國嚟同佢一路爭嗰啲領土，屌你真係！我覺得佢而家咧，習近平咧，你住即係睇住咧，就係會玩出火嘅，因為佢為咗建立自己嘅權威嘛，確立自己作為一個領導班子嘅地位嘛，所以你呢啲咁樣嘅外交上邊，佢咪要擺個強硬嘅姿態咯， 係啊， 不斷同你個班友仔喺度即係釣魚島又喺度喺度嘈啊，西沙又嘈啊，南沙又嘈，屌乜都喺度嘈， 喂，但 都喺度玩嘢， 但同樣地有一個比較咧，你有冇發現？喂，習近平佢對住周邊嘅國家非常強硬，但問題咧對住好遠方嘅國家，例如非洲咁樣咧，尼日利亞嗰度，喂。即係俾即係 佢第三世界大佬嚟㗎， 但係咁講喎，你見佢哋又出拯救隊啦，又出呢個經濟援助啦， 國際嘅地位咯， 係咯， 冇直接嘅 strategic 嘅 position 嘅爭議嘛， 係啊， 係咪先？ 但係佢哋亦都係不斷咁樣 sell 幫你起鐵路啊嗰啲咁嘅嘢啊嘛，佢完完全全冇軟實力啊嘛，相比起安倍放飛，佢第一時間講經濟援助，第一時間係幫日本嘅大學招生啊， 面子問題對老共嚟講喺聯合國裏邊嘅地位嘅問題，話曬呢個常任理事國嘅問題， 係 係 啊， 係咪？我要招攬呢一扎第三世界國家嘅撐我，如果唔係嘅話咧，喂，屌你歐盟又同美國即係同一路， 係啊， 係嘛？你東南亞國家又全撚暴跟曬美國， 係啊， 屌我唔溝嗰啲即係 非洲 小國、 係啊、 南美小國，我點搞啊？ 但你都只係用錢溝嘅啫。 系 你相比起美國 財大氣粗嘛，屌你阿爺！ 但問題你財大氣粗，喂你好似李克強咁樣，喂佢重視嗰一樣嘢就係點樣 再嗱，即係再豐厚嘅荷包。 终会有用尽一天噶嘛， 系 咪先？ 佢以为自己好掂，系嘛？ 系，即系嗱，你今其实你唔净止话， 你唔知系有其中一个研究嘅，就话咧，中共好多嘅省市咧，或者系县啊嗰啲咁样，基本上咧，其实同美国之前嘅底特律咧嘅情况系相差无远噶，都系全部破晒产噶。等阿爷嚟顶噶咋？ 嗰啲鄂尔多斯古城嗰啲啊嘛，嗰鬼城啊嘛。 其实唔净止啊，其实你中共咧，其实佢自己本身 sense 到嘅，即系佢啲官媒咧，其实佢都系引翻底特律呢个例子咧嚟警醒自己嘅。尤其系佢自己本身一啲即系叫做系传统嘅一啲矿产资源丰富嘅一啲省份啦，譬如啲山西呢啲啦，其实佢系喂佢嗰地佢嗰边嘅地方嘅 GDP 其实系单靠嗰啲即系其实去采矿去撑住嘅啫嘛，喂但系你喂再丰厚嘅矿产都会有用尽一天噶嘛。 此其一，第二样嘢你见到喂山西佢咁丰富嘅矿产，所以带嚟咁严重嘅环境破坏咯，全世界最污染嘅地方十个有五个喺山西啊嘛。 系啊， 同埋阿爷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佢系完全判断错误嘅。 系， 佢以为咧，真系以为自己经济上面嘅实力咧，睇住美国佬经过呢个金融海啸之后咧，即系一扑一碌。 嗯， 系啊。 咁咧，即系财政嘅财赤好严重，跟住咧大量呢个发债，跟住你哋又全部买晒佢。 嗯， 以为揸住人哋嘅春袋，揸住人条锥。初时我都会系咁分析，哇醒，屌你买捻晒啲债。后屘我谂下谂下。喂，我哋從一個 finance 嘅角度去諗， 係啊， 我哋 finance 嘅角度咧就話咧，如果我借少少錢俾你咧，嚇，咁我控制住你阿龍啦， 係啊， 但如果我借咗好撚多錢俾阿龍嘅話咧，其實我係俾阿龍控撚制住我嘛，係 啊，你一定要保住我條命，我先還到錢俾你啊嘛， 咁咪捉蟲入屎忽咯， 所以咧佢係唔撚夠美國佬玩嘅而家個遊戲，大家即係你買曬佢啲外債，你諗住要不確實美國嘅債券咧，從來係未試過 default 過一件事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作戰狀態。嘅时候，屌你咪边个还钱俾你啊？ 系 嘛，打捻完仗即系签呢个和平协议嘅时候先还俾你啊！仆街，屌系嘛，咁你咪仆街咯。 咪都要废纸嚟啫嘛，对我嚟讲。 呢个此其一，佢谂住以为系咁，但系点都要俾美国佬玩转头。嗱，经济上咁样可以咁样玩你啦， 系啊。 政治上，而家你同嗰啲亚洲嘅国家，全部系即系好 strained 嘅 relationship， 系啊， 全部有 ill blood 嘅，我哋叫做即系大家好 即系 antagonistic 嘅 relationship。 系啦， 系嘛，全部都喺度辣火头。 唉，就算系啊，即系其实面和都心不和嘅，有啲系。 系嘛，你之后其实中晒美国佬计，美国佬就要重返亚洲，建立翻自己嘅霸权。 系啊， 佢面对俄罗斯嘅时候已经好捻惨啦，即系想获克里米亚，即系乌克兰嗰单嘢，屌你仲系世界强国， 系啊， 你仲系世界警察，扑街俾人咁样玩法，哇，又可以入驻军啊，跟住个公投啊乱鸠咁嚟啊，咁样。 佢都系大家，佢都系睇啊，即系俄罗斯头啫，其实 系嘛，你。俾俄羅斯揸住，跟住我尋日咧睇一段新聞咧，可圈可點啊！2014年，而家老共咧揾翻個 friend， 我終於見到佢， 嚇 俄羅斯，大家一齊軍事演習 啊！咁得意，喂！但系問題，俄羅斯即係對住老共，佢都好防範嘅喎。 梗係啦，你海即係海參崴啊，嗰啲咁嘅嗰啲領導人 係嘛？ 屌、都未搞得掂㗎！即係你當年你喺度即係笑柒蘇聯㗎嘛？話佢搞到即係共產主義老大哥，屌搞到爭啲我都冧埋台，係嘛？大家睇你嘅，喂而家。所以呢个世界喺国际政治上面，就系敌人嘅敌人，就系我朋友。 系啊，好简单啦，好现实。 越南都系，以前好捻憎美国佬噶嘛，仆街。 但系越南不嬲反骨噶，越南系，屌你想当年，喂呢、這个老邓点样帮即系呢个越南去打走美国佬啫？ 胡志明啊嘛， 屌你而家点样对即系老共一？你唔卖账噶，越南不嬲都 等共产党喺亚洲孤立咧，都不失为一件好事。 系 第一，佢又唔够美国佬玩。第二咧，等佢唔好咁趾高气扬，好捻醒咁捻样。 但系问题，佢遇到外力嘅时候，外部压力嘅时候，佢就越嚟越黐线啊嘛。 但系 因为佢要借外边嘅外交嚟解决自己内部嘅问题。 啱啊，咪利用呢一样嘢 建立自己嘅权威， 即系防范香港咯。 共产国家即系或者独裁国家都不即系其实都系咁样噶啦， 得几招嘅啫嘛。 喂，你俄国你占领克里米亚，其实或者喂或者呢个乌克兰，其实都系因为自己国内经济唔捻掂啫嘛，系咪？ 人口减少， 唉，历史在笑，一向如是。唉，今日时间 不断重复。 唉，今日时间差唔多，好， 拜拜。